芒果失收，花生起义 ，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行，大军阀。 喂 ，hello， 又翻翻嚟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咁就何俊仁咧就嚟紧噶啦，吓、啊、就约咗佢。咁 手安无措， 系啊、哎，有啲人话放飞机，但系其实冇，即系其实 其实系特登安排嘅10:00嚟嘅。 系啦、啊，即系焗你哋听住我哋，即系呢个原版嘅大军阀先啦。即系其实唔系咁都希望大家听听我哋即系礼拜一。嗰、那個盧漢花生啦， 嗯， 即係因為其實禮拜一嘅盧漢花生咧，其實我都幾 aggressive 嘅，我哋講嘅題目咧都幾多，包羅萬象嘅都，因為其實 多元化 係啦，多元化。咁如果近排嚟講咧，即係其實呢度做嘅叫做我哋訪問嘉賓嘅節目啊，就會比較多啦。其實就、 嗯、排神隊嚟 嘅，係啊，屌、欸，即係下 上個禮拜我哋話揾大班， 大班啊，大佬，即係越推越後。咁但係呢排咧唔緊要。如果你话听翻我哋自己论述嘅话咧，即系呢个叫做我哋原汁原味嘅论述嘅话，可以听卢汉花生啦。即系我哋卢汉花生，我哋都亦都讲过呢、這个即系马航嘅事件啦。其实就咁，但系呢件事听日都仲会，我哋会仲会讲。 系 系啊， 咁啊，听日我哋请咗飞机师嚟， 系飞机师 打飞机师， 系啊， 谭文浩， 系啊，谭文浩。咁就呢个礼拜六咧，我哋就会再放出嚟嘅，就好似上个礼拜咁样， 特备大军阀， 系啦、啊，特备大军阀咁样。吓、哦，咁讲翻呢个即系相信大家都即系希望我哋讲讲呢个即系港事呢单嘢啦。吓，咁啊，即系王维基港事呢单嘢啦。咁其实出咗事之后。即係尤其係即係呢個前日啊，王維基佢開咗個即係叫做即係記者會之後，大家都即係都企喺嗰邊都話就係話，喂，屌而家香港即係冇法治、哦，喂你亂搬龍門、哦，即係你玩曬、哦，係、嗯、嘛？即係尤其係啊，王維基即係佢自己本身即係投咗呢個中移動呢個牌之後，即係佢照版主碗，即係其實攞翻呢個即係流動電視嘅牌照。咁佢再做，喂，冇理由有問題啊，係嘛？即係喂，呢、這個即係行之有效噶嘛？即係學特區政府嘅講法，喂，點解一落到我手又唔得咧？ 就係唔俾你咯，講多做咩啊？ 唔係咁呢個一定唔會離開政治因素啦。 啊、 即係其實我哋最初分析香港電視嘅時候，我哋都講過一樣嘢、 嗯。 其實王維基喺阿爺眼中 係 比肥佬禮更不如。 嗯 嗯， 蛊惑个肥佬礼， 嗯， 因为点解咧？我哋从来唔知王维基系乜嘢政治立场嘅人嚟噶嘛， 嗯， 系咪？嗱，第一，你又唔系亲中嘅红人， 嗯， 你全国政协都唔系，你咁有钱、啊，咁叻仔、啊，咁醒目、啊， 系、 啊，你以为魔童、啊 啊， 你都系咩个浙江省嘅政协仔仔啫嘛， 嗯， 吓， 政协仔仔咋， 即系叫地区政协啦， 系咪？ 好似， 同埋如果我系阿爷嘅话，你上一镬，即系我打你一巴。 嗯、 其实警告你之后， 系 喂大佬，你动员群众，利用言论自由呢个 point 嚟打翻我转头，跟住一个屈你十，走去买中移动，仲系只系用1.4亿去买， 系啊， 跟住你其实同无线同亚视系冇分别啊，大佬。 唔系，其实我哋呢个要交代翻先，即系个制式之争。咁而家点解会即系有咁样嘅争论走出嚟咧？即系其实咧。即係我諗相信大家都好難消化啦，就係、是、唉有乜 B 乜 B 啊咁樣啦，即係以前中移動用開制式呢就叫 CMMB 嘅，咁呢個制式呢即係其實佢用嗰個制式即係呢個 resolution 就好 Q 低嘅， 就好似我聽人講話好似 VCD 咁上下嘅質素， 差過 VCD 啊， 仲差過 VCD 啊， 係喺手機裏面播放嘅啫，其實係即係300幾呢個 DPI 嘅啫，其實 即係 Nokia 都播到嗰隻嚟㗎喇， 係差唔多係咁樣㗎啫， 咁而家就轉咗咩制式，就係、是、呢個咩 DTMB。 咁 DTMB 呢就其實係用返即係呢個 TVB 同埋 ATV 嘅一個叫做高清制式， 因 為一樣嘅、 哦、 而事實上呢即係你竟然如果你 DTMB 呢即係你擺喺呢個叫做即係屋企或者叫固網去接收嘅時候呢、 嗯、 其實佢嗰個穩定程度呢係仲高過即係流動電視嘅穩定程度 㗎喎，所以囉王維基呢個叻仔佢走呢一個法輪啦， 系 就话你用即系买呢一个嘅流动电视，即系我哋睇用 iPad 啊，或者系呢一个嘅Galaxy 啊，甚至乎 iPhone 啊，我哋走去睇。喂，大佬，跟住你又整咗个盒，又可以摆我嘅电视机度，咁同 Now 同 Cable TV 有冇分别啊？ 系咪？喂，仲唔喐你？因为点解？喂，如果我系无线，我系亚视，我都喐你啦，大哥。 嗯， 嗱，你以往王维基嘅历史，呢、个确实系一个即系香港 keep a go Hong Kong boy， 香港仔精神嚟嘅。嗰阵时候，香港电信即系后期嘅 PCW 垄断咗香港嘅长途电话市场嘅时候，你就用呢一个嘅 即系回拨。电话即系呢个长途电话回拨 城市电信，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僆仔都有 subscribe 噶，即系打好 Q 多个 number， 跟住先打落去噶嘛，系咪？跟住唔知又咁井啊，即系总之打十几个 number， 跟住就回拨嗰啲咁嘅嘢。嗰阵时候港英年代得 系， 嗰阵时候港英系要打击香港电信啊嘛， 嗯， 系啊。 而家阿爷要打击你啊，阿哥。 系， 我唔知道你咩立场啊， 系， 系咪？ 嗯， 佢比肥佬咧更危险啊！我嘅讲法就系、是，肥佬咧我都知道你系咩路数，王维基系咩路数？ 嗯， 佢又入个自由党， 嗯， 系咪？而你又做个浙江省政协，虽然系即系比较即系、就是、低层次嘅、嗯。 喂，唔系、啊，王维基做过亚视添噶，佢 咁跟住就系咁大揾剧走嘛。 嗰阵时大镬啦，即系亚视嗰阵时，其实佢已经系讲，即系其实你如果你话亚视咧，就唔好即系够即系买咁多即系外购剧啦，即、就、系、是、你做多啲本土嘢，做多啲本土剧，俾翻香港人睇。即系其实佢系比喺即系而家即系好多即系所谓即系临时转态做本土派嗰啲人咧，系更加早嘅。其实系， 但系佢即系贯彻始终嘅、哦，喺呢、這个诶、即系点讲啊？喺 即系点样咧？ 唔系，即系咁样讲，佢而家喺港视嗰度咧，佢而家都系拍咗唔少本土嘅剧，就储住等呢个流动电视牌一即系一 work 嗰阵时七月一号开台，咁佢哋系咁放出嚟嘅 警戒线啦，系啊，就是、出名嘅、啊，就好似有 YouTube 已经有试播啦，已经 啊有噶，你如果你睇完之后，你会觉得其实佢系好点讲啊，拍得比起电影更加紧凑添。 咁同埋一个讲法，我谂我哋都要研究嘅就系、是、究竟呢一个系咪？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嘅一个延伸， 系又系又系呢啲， 啱啊！喂，老实讲，而家即系政协嗰个系统， 嗯， 系、啊、所谓令计划，即系而家系政协嘅副主席嚟噶嘛？阿爷咪要打击呢班人咯， 嗯，要清洗呢班系统啊， 清洗呢班系统嘅人，王维基系其中之一， 嗯， 呢、這个我觉得亦都系 possible。第二就系呢条友根本系信唔过。 嗯， 系咪开头俾你形象？诶、哎，我唔使担心啊，我唔会搞新闻啊，咁样 系 吓。 咁但係呢个人係完全不可能计算嘅、 嗯。 如果我係从阿爺嘅角度我就咁諗。 咪或者你可以。 你肥佬嚟我都知你咩路。我最多咪估你係同美国佬勾结。 係 呀。係咪、okay, 我亦都估你係即係争取民主咋嘛、 嗯。 我都知道点样同你妥协嘛。但係呢个阿哥你睇上一次个运动已经知啦、 嗯。 你利用咗几十万嘅群众帮你做晒嘅大哥。帮、嗯、你做生意啊。 喂但係咁讲喎呢条友好识做喎。之后呢佢仲不断咁样降温。然后呢就將佢話喂而家呢件事呢就唔關中央事嘅咁呢就係、是、即係呢個政府自己本身嘅問題嘅啫。係啊喂所以佢而家一個屈美十咪就去搞呢個流動電視而家流動電視都封埋呢個門嗰陣時佢咪開始賴通訊辦囉。 唔係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從 business 嘅角度 嗯 係因為生意佬嘅話你用只要用 1.4 買到個流動電視跟住你同無線亞視可以同一個地位嘅跟住不受呢個港管局條例監管走呢個法律啦。 係 啊不、嗯、我如果我係生意佬我覺得好唔公平。 嗯 係啊 啱啱先。 唔係但係咁講喎有啲人覺得。 即係我唔係唔幫佢即係話我哋多元化香港有多元嘅選擇因為其實我們根本就應該開放大氣電波啦 係 淨係無線同亞視、嗯、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走呢一個咁嘅 quick 係。 你同亞視同無線，喂，我係無線同亞視，我都投訴你啊，大佬，你黐線㗎你！ 喂，但係咁講，王維基呢個咁嘅做法咧，唔係無線係可循嘅。美國嘅 Netflix 啦、佢而家佢基本上係一個美國好出名嘅網上電視台啦。咁佢亦都即係自己製作咗一個叫做對 House of the Cards 嘅一個drama， 然後就一口氣放曬喺佢自己嘅 website 嗰度，任得嗰啲 subscriber 走去 download 嚟睇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喺大陸嗰度，佢亦都有一個叫做小米盒子嘛，咁就系将成个电视咧、就变成一个嘅internet 即系一个智能嘅电视 入， 系啦，任得嗰啲即系观众自己即系选择佢想睇嘅节目啊嘛。喂，既然即系有美国 Netflix， 亦都有呢个大陆嘅小米盒子，点解香港唔可以咁做咧、 ？Netflix 同埋即系小米盒子咧，其实都唔会话申请咩牌照，纯粹系即系网上面搞呢个网上电视咋嘛。 其实系啊， 系咯， 系啊， 同埋你应该咁样分析嘅。我哋而家去到呢一个世代嘅时候， 嗯， 边人仲喺度揸住部大电视噶、 嗯？ 有六七十岁嗰啲咯， 唔系咯？嗱、 嗯， 呢、這个就系香港嘅特色。嗱，香港嘅 刚才我哋喺度讨论嘅时候，就话五六十岁嘅女人依然系捧住部即系电视机。 系 系啊， 喂，老实讲，你问我，喂，我好耐真系冇睇过电视。即系所以我对香港电视冇香港民众嘅感觉，即系我欧地啦，我都系即系离地啦咁样系咪？ 系， 我好似上一套追嘅剧，好似系即系差唔多系《倚天屠龙记》《上海滩》啊嗰啲嘢。 哇！ 《倚天屠龙记》仲唔系梁朝伟嗰套啊？我仲系郑少秋嗰套啊！即系真系每个礼拜或者每日坐喺度睇嘅戏。即系你谂下，我哋几耐冇睇电视嘅人啊？大佬，我哋都系睇即系 cable 嘅新闻或者睇 now 嘅足球或者系 cable 嘅足球嘅人嚟啫嘛。 系 咯，点会真系暴咗？ 唔系我知啊，嗱，唔系但阿土话，我听你嘅意思，好似你唔系咁，即系唔系咁同情啊，黄维基咁嘅嗱，即系因为其实我有另一个睇法嘅，因为其实我觉得 唔系，我觉得呢条古惑仔， 唔系佢唔系呢个古惑仔就我咧，即系都冇乜所谓，即系其实我反而觉得就系其实佢做一个即系做一个示范嘅，即系佢示范嘅作用系咩咧？就系、是、对于一啲即系所谓即系其实进入建制。去改變建制嗰啲人，其實仲有一種示範作用嘅，即係其實本身佢自己本身即係你除咗話，即係佢係政治上面佢冇剔曬嘅， 係啊， 佢完全冇剔曬嘅，佢又係政協嘅，佢亦都唔會話即係佢自己去即係親身參與啲群眾活動嘅，佢係即係佢俾下面一班工會搞嘅啫嘛，純粹係 係 咯，係嘛？即係如果你相對於大班當年嚟講啊，喂，其實佢應該係更加穩陣添嘅 ，suppose 係。 是啊 是嘛即是大班佢都叫做是即是 即是有清楚的政治立场俾你。 是啦咁但是黄维基冇㗎喎即是其实嗱即是你只能 夠。我觉得呢啲人如果从当权者嘅角度呢啲人先係最危险嘅人。 是嘛 我唔知道你开边犯啊大哥。嗱你估到陶君能会开边啦。 即是你觉得佢可能系木马屠城你嘅。 冇错 ,ok。 呢啲人到时系攞到最准嘅、你睇返佢嘅 history 嗯。 如果我系阿爺嘅智囊我都话呢度又唔可信。我信大班多过信佢，大班我知道佢捉咩路啊嘛， 系， 你唔可以自己违反自己嘢好多嘛，但系黄维基系跳嚟跳去噶，大佬，系嘛？你有几可啊？唔系因为香港电视机，你见几可见到黄维基之后你出嚟抗议请愿噶哥，你用利用班员工，喂，所以嗰啲文汇报大公报今次即系吹佢啲嘢啱，我觉得， 吓， 系嘛？即系我唔系话唔应该俾个牌佢，我唔系话唔应该有多元嘅选择喺香港市民里边 睇 嗰啲电视剧， 系， 而系呢个阿哥。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人。不可靠的人在现在这样的政治世代里面哪一个会信你大哥 是。 是吗还有老实说你想不想紧张我们大把要看了是吗如果我们讲资讯现在我们根本爆炸晒啦如果你真的要看剧。 即係咁講資訊爆炸晒係一樣嘢但係問題呢就越嚟越多人睇嗰啲韓劇啊日劇嘅時日劇啊美劇嘅時候喂有啲人覺得喂香港嗰啲製作無線喂即係播埋嗰啲咩全部都三幅 嘅。兜嘢嚟嘅。 係啦亞視就直頭播就直頭唔 Q 睇添啦。咁所以想有返一種可以睇到嘅港劇啊。所以即係黃維基剔咩嘥都好喂我哋都照支持佢其實係因為香港觀眾餓咗好耐。 所以佢摸到你呢個心理囉。你摸到你哋班香港人、就係部喺個電視機面前睇呢啲咁樣嘅肥皂劇嘅人㗎嘛。 係 呀阿哥係咪咁所以你哋班友仔就當一個運動當政治運動咁去同佢一路撐言論自由。屌人哋都冇話同你搞政治呀 佢唔係講言論自由。 佢話我多元選擇係咪我知。 係。 咁你咪陪佢撐喺度陪佢癲囉。 係。 係咪喂跟住佢搞個運動冚家祥我數返轉頭啦。 係 啊 人哋幫你喺度頂係咪提升嘅層次啦幫佢。哎對唔住呢個係我哋員工嘅運動。抵撚水。喺我圖溫我嗰度抵撚水黃。 即係佢純粹係當呢個 leverage 嘅啫。 leverage 嚟咋嘛你班傻佬俾人利用完你自己都唔撚知。呢個根本從來無論喺我哋嘅角度同阿爺嘅角度呢個都係古惑仔根本就唔撚抵波。有咩事都撐佢啊？是咪喂喺我的角度更加唔會啦屌我都唔撚睇電視我都唔會睇嗰啲肥皂劇屌你咪多一套同少一套有乜分別啫要睇喺網上大把大家有得選擇美國大把係咪日本大把韓劇大把使乜一定要睇佢 即係其實你覺得佢應該係即係全面進軍呢、這個即係新媒體仲更加即係實際。 冇錯。嗱如果你老老實實進軍新媒體嘅話我覺得呢個冇問題喎。而家你走呢一個你以前嘅香港仔 ,typical 香港仔嘅做法就係走法律啦轉空子。跟住美其名话自己有香港獅子山下精神。 如果其实你嗰俾个億四摆落嚟因为我哋搞呢、這个即係电视喂更加好搞啦大佬啊。 唔係囉。 屌即係。 屌你真係。 喂大班嗰啲屌即係我哋上去做节目啊都有视像㗎。 系， 系嘛，即系都系叫把手当哥噶， 唔系咯， 差唔多 把手当哥。 喂，唔系喎，喂，喂，如果你咁讲啊，佢即系嘥30万，喂，就收购 R T V 仲好玩、啊， 系，唔系，即系你网上电视啫嘛，其实等于系，唔系，唔使收购 R T V 啊。屌你！你求其一個 iPad、iPhone 啊，其實你即係你做視像嘅啫嘛，純粹係。 係啊。 屌你！你108。 唔係咁，但係如果從生意角度嚟講咧，你真係能夠即係而家 ATV 就唔使睇啦 ，TVB 可以沒落啦。咁免費電視呢個市場咧係有市場嘅。 係 係嘛？如果你個劇真係拍得好睇嘅話，咁你賣到好多廣告噶嘛？ 係係 咪？咁呢個咪其中一個佢諗嘅方法囉。 我知道。咪、但其實呢嗱有另一個問題啦，其實有啲人就即係我唔知係咪一啲即係機會主義者啦，其實就借住呢間呢單嘢，即係其實我留意到有個人寫文啦，就叫做呢個叫張之立啊、即係呢個叫持續致富嘅成員嚟嘅，佢就話即係借住呢單嘢，佢就話其實而家呢啲呢個即係廣播條例呢就不合時宜啊。就同呢、這個即係叫做你哋科即係技術即係科技發展啦，即係其實一日千里啦，即係其實你咁樣先至造就咗而家咁樣嘅灰色地帶喺度啫，係咪？喂，咁如果係長遠嚟講，喂，我哋要監管埋呢個流動電視喎。喂，但如果你監管埋流動電視之餘，喂，你會唔會監管埋呢個網上電視、啊？ 所以如果 網上電台、啊、 我哋香港人真係爭取個方向呢、就唔係為呢一個嘅香港電視去即係拍馬屁拍手掌，而係應該係成個大氣電波都開放， 係 係嘛？你即係即係我哋去台灣一樣啫，點解撳個電視？哇！大佬睇到啊， 係 即係大把你啦揀， 但係冇用㗎。你嗱，你爭取個大氣電波開放，喂前幾日啊，佢哋自己本身都搞咗諮詢會啦，即係其實啲聲音佢哋聽唔到咩？喂，但係佢哋本身即係依然顧我呢啲，佢哋搞唔掂㗎嘛。 所以你跟住翻翻轉頭就係話，點解新媒體會有個出路就係咁解？因為你阿爺。都擦下擦下，繼續喺度以為控制啲主流傳媒就控制到香港嘅輿論啊嘛， 係咯，唔係因為其實係因為個法例個定制嗰度啊，講到明話電視台係乜嘢，就係、要可以操控到啊嘛，係、通訊辦自己可以，即係通訊辦或者香港自己可以操控到， 即係香港嘅免費電視點解得兩個咧？點解唔係10個？點解唔係5個？或者自由市場競爭咧？ 阿土嗱嚇，我嗱呢樣嘢可以同你討論一下。嗱，其实想睇网上面电视同埋即係屋企开部电视嚟睇有咩分别先。我哋成日话如果我哋上网去搵一啲新媒体去搵网台呀搵网上电视都好，其实我呢个 active attendance 嚟㗎嘛。其实好 attentive 㗎嘛。 对我哋呢一个代人或者我嘅下一代人其实讲係冇分别嘅。 你係一个即係你有个主见喺度㗎嘛，你对于你自己选择。 係啦。 但係如果你自己本身开屋企你返到屋企你自己开部电视。 冇得选择。 你係一個 passive choice 嚟嘅， 我一撳就聽到你嗰把聲。 喂，而且喂個分別就喺度啦，一個主動，一個被動。被動嗰個其實係 for 洗腦係更加 effective 噶嘛。如果你被動嗰、那個，喂佢唔睇你嗰個 CCTV， 佢唔使睇你新聞。 但係呢一個已經越嚟越唔奏效喺我 知， 即係所謂被動地去接收呢啲信息嘅時候，而家其實人基本上香港人 係 進化都咁多啦，係咪？都會篩選噶嘛。系咪先？都会有选择嘅权利噶嘛？即系你唔啱我立场嘅，我就唔听啦。 系 你唔啱我立场，我更加唔会睇啦。 系 我听下嚟点样驳你？ 系 我听下你乜嘢 arguments 就会 系。 Rather than 就话我哋 passively receive 你个 message， 跟住接收埋嚟。所以呢一个嘢咪估错咗咯？以为控制到主流传媒，等于控制到香港嘅舆论。痴心妄想啦，系咪先？ 事实又唔系咁讲噶， 唔系即系我觉得就系咁讲啦。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即系讲，即系我哋讲头先嗰个 passive 嘅分别就系话，你 passive 嘅 attendance 咧，即系嗰啲 audience 咧，其实未必系即系话即系留意，即系啲人想讲啲咩政治立场嗰啲乜嘢。因为其实佢哋即系可能即系纯粹系 just for entertainment， 但系问题就系话 entertainment 以外，佢系会渗杂咗其他啲即系新闻节目嗰啲洗你脑噶嘛？嗰啲 如果你话更加严重嘅，所谓意识形态嘅洗脑， 系。 其实喺劇集里面其实可以做到， 系啦，就系呢样嘢啦。 咩嘅价值？ 系啦， 系咪？ 系咯， 即系我哋乜嘢嘅恋爱关系？其实基本上呢个都系一个主流意识形态嚟嘅啫嘛。 系啊， 咩所谓社会学嘅所讲咩性别角色主流化嗰样嘢嚟嘅啫嘛。 系， 系嘛，系咪？一定系条仔俾钱嘅。咁我喺个剧集里面我哋睇咗，咁我咪接收到呢个 message 咯。系嘛，一定系见到喺个厨房里面一定阿妈喺度炒紧餸嘅，系嘛，老豆就一定系马得佬就一定好忙咁喺出边，即系 炸波自私沟到女嗰啲 系 嘛？ 系啦，喂，你呢啲咪渗嗰啲咁嘅意识形态咯，系嘛？你睇嗰阵时候我都有睇噶， 即係夜晚黑嗰陣時候嗰套啊，《一號皇庭》啊，或者即係個咩《妙妙手人心》咁，屌咁撚得閒嘅律師，屌你咪晚晚去巴嗰位地，大佬。 係，喂唔 係 啊，阿土。 喂，呢啲咪就係滲咗香港人嘅所謂嘅中產階級意識形態。喂，其實劇集係得嘅，劇集係可以咁，因為佢潛移默化去做呢樣嘢。 啱啊， 係咪 啊？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唔知你王维基开边一饭嘛嘢？ 哦，咁啊系，即系呢个大镬。唔系，但系咁讲啊，唔系 古惑仔嗱，有时咧系，即系始终即系山上傻，就系点解咧？就系咁大镬。 唔系啊，佢老底 摆到明，我好似肥佬黎咁，我系支持民主噶，屌我系同美国勾结噶啦咁样，系都估到你噶嘛，大佬。 唔系啊， 我俾个牌你之后，跟住你又要挟我，咁点捻样啊？ 王维基当年喺亚视嗰度已经老底噶啦， 老咗啦， 佢已经讲咗啦，喂，亲共嘅电视台系冇人睇噶嘛，反共系啦，反共嘅电视台先人睇啊嘛， 仲惊啊，仲惊过你，所以屌 系咁样噶啦。 好啦，喂，我哋休息翻嚟，我哋千呼万唤始出来嘅何俊仁， 系 好啦，今次啊， 好，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谦，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花生台3月3号品味消闲节目为你放送。星期一偷得浮生半日闲，星期二落黑道开工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花生足球，星期四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嘅时间啦，吓咁啊，真系千呼万唤啦，我哋请到阿仁哥上嚟啦，吓就系 冇咁讲，冇咁讲。 喂，你要对威先，何俊仁，我哋冇双台，你咁好 咩？你真放心，放心。 唔系我哋呢 facility 就即系冇咁好啊，冇咁铺啊，吓咁就好难得请到你上嚟啦，即系其实咁今日开中位啊，系嘛？好见你 有系仲开紧，我开到一半出嚟。 哦，咁樣。其實你對於即係張德江咧最近嘅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強硬嘅言論咧，你點樣睇咧？即係其實呢個 三個符合啦，係嘛？ 一個堅持三個符合， 係啦，即係一個堅持三個符合啦。即係其實即係呢件事走出嚟之後，即係我哋即係好擔心啦，因為見到中普即係呢個佔中啊， 係 即係其實啊，尤其阿鄭宇石佢亦都講過就係話，誒、即係其實。我哋對呢個佔中嘅行為咧，其實都係比較即係悲觀啊，係嘛？即係其實即係都係覺得即係點樣都係要即係中國變，即係香港先至有機會變， 嗯， 係嘛？即係咁變咗，我哋就係覺得喂，似乎好似即係佔中又好，即係民主派都好，即係其實冇咗呢個抗爭嘅鬥志喎，真係 會唔會咁 啊？其實咁樣我諗啊，鄭宇石或者好多人咧。即係講一個形勢惡劣咧，就唔係話冇鬥志嘅，絕對唔好咁樣去錯誤理解。喂，你對住嗰個係共產黨嚟噶，呢個係8000萬黨員專政咗幾多年啊？70多年嘅一個專政嘅政體，依家唯一咧就係冇文化大革命嗰陣時候咧嗰種咁嘅瘋癲嗰種咁嘅狀態。不過依家大家知道咧，都係權貴資本主義。啊、都是一个即是贪污去到根的一个这样的政权， 咁呢個老實講，你從佢手中要同佢講分權，咁梗係非常非常之困難，就算唔係絕望都好咧，即係你唔會懷住一個樂觀嘅心情佢嘅。所以其實大家咧，你要知道咧，係冇理由樂觀嘅。不過問題係咪到絕望？咁我就覺得咁樣，任何嘅情況之下咧，都要懷有即係唔好千祈唔好一種絕望嘅心情，要全力以赴。同埋當然呢場仗咧，我哋希望2017年係背水一戰， 嚇 打一場勁嘅，我哋係付出我哋自己嘅自由去到作呢場決戰。咁咧，如果真係要咁嘅做法咧，就係2017係會輸嘅。但係問題係可能會為另外一個開出一個新嘅局面。咁呢個冇得講。但係咧，我就唔好講得完全絕望，因為正正我哋有咁嘅心，懷住輸去打咧。我覺得咁先至唔會係喪失曬種。 但係仁哥，我有一樣嘢比較擔心嘅咧，就係、是、其實似乎就係、是你而家即係講嗰樣嘢，其實係似乎係好重視嗰個政治現實啊。即係反而呢樣嘢咧，係喺度說服緊我哋香港人。哎呀，即係接受現實啦，即係其實都好似冇乜希望噶啦。即係尤其係即係最近即係克里米亞呢個事件嘅嘛。喂、即係其實佢哋唔會同佢講政治現實噶嘛，即係衝就衝噶啦嘛，係、咪？即係佢唔即係唔會諗咁多嘢啊！即係又搞 D day 啊，又話即係又要講即係呢個咩形式啊，嗰、個形式啊，即係唔會講咁多呢啲咁嘅嘢噶嘛。 嗱，係咯。咁樣，因為成個今次嗰個鬥爭嘅方法咧，就希望能夠咧係動員到社會上高好多以往都係支持民主而相對較為相對嚇較為溫和嘅人。嗱，今次啲政府嘅最頭痕喺呢度，講陶君衡嗰啲出嚟燒車胎，出嚟衝，俾人拉，你又見到廿年啦，你明唔明啊？今次佢有啲頭痕咧，我坦白講，就係、是、我哋呢啲咁嘅人，你知道我咧算叫做 斯文， 叫做斯文。未人試過話，係啊，未人睇過我去博拉，未睇過。但係今次咧，喺一年前，我哋係幾清楚、幾深，唔止一次，係對住個喺立法會對住全香港市民講，我哋係會不惜公民抗命，預備去坐監。有多人嚟預備冇咗個律師牌，冇咗個教職，係好清楚。嗱，咁所以我睇到政府係聽到我哋咁講咧，佢係有啲頭痕嘅。今次，因為佢知道我哋呢度咁樣講咗咧。就岸岸居居一定會做㗎喇，做唔做即係能唔成功都好，我哋係呢樣嘢係相當清楚嘅。咁所以呢就係、是、我哋但係呢我哋呢啲人做呢政府要諗啦，嗱我哋去得嘅當然激進嘅一定會去啦，冇理由冇理由咁岸居我哋去嘅，原來激進都縮埋曬去台底㗎啦，咁你點見人呀、我諗相信唔會。咁所以今次可能會多咗一批可能都唔少嘅係相對以往溫和但係好一路係穩定支持民主嘅人。 但系你覺得張德江今次咧，即係發表咗呢個言論之後咧，你哋嗰班温和嘅人會唔會縮咧？ 唔會， 唔會。 嗱個原因，嗱我就咁樣，我係相對一個咧，係雖然係唔樂觀，甚至係悲觀，但我係一個積極，同埋仲係懷有少少唔會放棄嘅少少希望嘅人。我仍然覺得有一個好窄嘅窗口位咧， 奮鬥係咪？ 有一個好窄嘅窗口一個 small window opportunity 係有得砌嘅。咁因為我應該分析點解我會覺得點解會有得砌咧？因為大家我唔係話佢係有咩民主心啊，有咩偉大嘅夢想啊，共產黨裏面有某啲人，我唔係希望咁嘅嘢，而係大家計數嘅啫。佢要付出咩代價係諗呢樣咁嘅嘢嘅啫。咁但係咧問題就係、是、即係我哋要做好曬呢啲準備，起動嗰啲人咧，中間有個過程，你知道嗰個公民抗命裏面咧係有幾個步驟嘅。呢個係以前馬丁路德金入獄嘅時候咧，佢寫嗰封信出嚟咧，係好清楚係有四個步驟。咁呢啲咧係大家啲好多人都去研究。就第一，你要知道呢個大是大非問題，我哋唔係為咗小嘢出嚟。呢個係因為點解咧？呢樣嘢係佢應承咗香港嘅，我哋等咗廿幾三十年嘅。同埋你再唔俾咧，係管治唔到嘅。香港嘅期望已經爆炸。嗱， 所以阿仁哥，你可唔可以代表即係民主黨話，今次你都係孤注一擲？ 我哋係背水一戰， 背水一戰， 唔係孤注一擲。 係， 我哋希望即係就算到最後坐監都好，出翻嚟會有第二波。即係我覺得坐緊監出邊會有第二波、第三波，甚至我哋坐完監出嚟都會繼續。 即係你可以。 咁所以咧，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唔，我哋當然如果去到呢步咧，就會有段時候係黑暗嘅。 呢個 係悲哀嘅。咁但係之後咧， 我 都係好齊嘅。 嗱，你都話即係其實嗰樣嘢係即係中央即係應承咗你啦。你都話自己係即係背水一戰啦。 係。 喂，但係你背水一戰，你係爭啲咩咧？即係而家你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你三鬼方案嗰樣嘢咧，即係其實而家都冇共識啊嘛。究竟有冇公民提名啊？呢樣亦都係你哋同呢個即係激進民主派嘅一個分別嚟啊嘛。即係點解你哋而家唔可以好即係其實咁團結，即係一齊去爭取一樣嘢？就係因為其實呢樣嘢你仲係。 係即 係有猶豫， 有猶豫。 唔係，我哋唔係有猶豫，其實我哋都係相當清楚嘅。我哋所有梁志偉所爭取嘅，就係一個符合唔能夠低過國際標準嘅一個線。呢個國際標準我哋都講咗次，就係政治公民呢個國際公呢個公民及政治權利嗰個公約嘅25條裏面所講嘅，喺提名嚟講。唔好有不合理嘅限制。咁換句話嚟講咧，就係反對派裏面咧，係應該好清晰，係有代表一個、兩個甚至三個出到嚟。咁但係呢個係好重要嘅啦。咁呢個咧，所以我就覺得唔係一定要制定咗話絕對係某一個形式。咁將來咧，我哋會有啲專家嚟睇嘅。二十號會有一班專家嚟睇，我哋覺得係點樣先能夠達到呢樣嘢咧咁樣。 阿歐樂軒咧就喺呢個中常委嗰邊咧，即係據佢所講啦，好似話可能系会争取到系会争取一个低于国际标准嘅一个即系 唔会嗱嗰度佢演绎错误咗，真系唔好意思。虽然佢 即系佢搞错咗， 虽然佢地位高过我，佢依家我依家系仲细，我依家仲细嘅。不过唔好意思，我都要即系大佬都咁白啦。你知我哋嘅传统都唔怕大佬嘅系嘛？咁佢我觉得佢演绎错咗，因为民主党 系 好清楚。我因为我自己喺政制里边，我差唔多个会都有到你倾过。我哋第一样一定要符合咗咧，系唔能够低过国际标准嘅。吓、啊，即系喺呢个线之上，然后先有得考虑。如果你低过国际标准系有筛选咧，系唔使谂嘅，我哋都唔会拎去公投。如果你电子公投过都好咧，如果市民拗投降都，我唔捞嘅啫，最多我可以话俾你听。 嗱，咁啊，仁哥，我啊叫 Raymond， 我啊曾经何时系人民力量嘅参选者，亦都系新西嘅选民， 追击民主党嗰啲， 追击。 喂，今晚继续唔紧要吓， 仇人嚟啊？我唔系啊，我嚟嘉许你啊，我嚟嘉奖你啊，因为点解？你系民主之父咁制噶啦，即系喺我哋眼中，因为点解咧？喂，我发觉而家就好多所谓嗰啲激进民主派，喂，嗰啲好对你好有歧视，你点样睇？睇呢件事咧，我觉得好唔公平嘅呢件事吓。 我唔去估计啦，我到度讲过咁耐从政，阿土好清楚我人冇个人恩怨嘅，啲人系几憎我都好咧，我都唔需要去理解啦。我知道当然好多以往系个恩怨就在于咧，我哋又唔去公投啦，跟住觉得我哋自己去谈判去攞一个所谓阶段性嘅成果咧，啲人系唔中意我，亦都明白，我都尽咗力去到解释。咁咧，亦都我今次我覺得我更加有一個重要嘅責任，因為我上次嗰個談判基於基礎嘅時間表，跟住你嘅時間表，如果係點我哋嘅話咧，我更加有個責任係第一個去坐監，我可以話俾你聽。咁所以我就講曬啦，即係要鬧我嘅人唔緊要，繼續去鬧。不過咧，條路始終到今日，大家都向緊呢個方向。咁就唔好自己抵消自己的力量係咁解。 阿仁哥有個人叫譚德志，你識唔識？ 知道。 快必 快必， 佢對你好有城府啊！唔知點解一見到你啲民主黨又要掟毛巾，又要好哇好暴力嘅。 唔知佢哋咩咧？其實我記得係政改之後。 唔係仁哥，你覺唔覺得好暴力先？ 衰人嚟。 佢又唔係話好暴力嗰啲。 唔係你民主黨好多黨又話好暴力。 嗱我就嗱唔係咁樣，即係咧嗰啲又唔算話叫好暴力。 唔係，兇神惡煞都唔好啊。 唔係，不過問題咧，即係咧。你用咁嘅侮辱嘅方法就冇乜好處啫，或者唔係達到咩嘅目的喺度。如果你有道理，咁咪砌低我都用道理，係咪啊？即係唔需要咁樣啫，我覺得 係咯。 我就覺得咁樣係。 唔係，但係你對嗰啲踩場嘅已經好習慣嘅人係嘛？ 我嗱，你知道咧，我喺大學嘅時候咧， 係 喺七一到七四年嘅時候，我最反對就係四人幫文化大革命。 係 嗰陣時候，我嘅名媛堂都成日俾人圍㗎啦。 係 我記得嗰陣時候，我係第一個人喺1975年去新華社抗議嘅，又爭啲俾人打咁滯咧。嗰陣新華社門口唔知知唔知啦，好近十西街嗰度嘅，即係南洋戲院嘅對出嚟。我哋十零有俾人差唔多俾人打咁滯，兇神惡煞人，我真係見慣。咁我覺得咧就係，但我自己覺得第一，我係唔會即係係需要恐懼嘅。我信呢樣嘢，我就唔覺得咧就係啲人真係會揼我嘅。落講我面對佢 唔係嘅話唔賣嘅， 揼咪有咩揼咯？ 有啲唔係香港人嚟咁，你知道？ 即係我嗱，因為點解咧？我係阿土知道咧。我對中共嘅歷史咧，一路都係好有心機去研究，去了解呢種咁嘅專政嘅本質同個性格係咩嘢？咁我見到文化大革命嗰啲人所遭受嘅痛苦咧，係冇得比嘅，同我哋今日我成日感受緊，其實係十分之一嘅啫。如果日日啲人係咁指你，真係可以連你啲仔女咁鬧你，而真係咧可以喐手打你，可以要你跪。 我記得一次問你 係冇得比嘅，你明唔明？所以我係 我一次仁哥，你記得一次我私下問你，我話喂。你喺街度俾人鬧嗰啲，究竟嗰啲係民建聯咧，定係還是係即係人民力量咧？ 依家唔知， 而家佢又分唔到啊！ 唔係分到。 分到啊， 开口先分到。 点分到？ 点解咧？如果佢话佢一 认得快啲发声噶嘛？ 唔系，佢一闹我 汉奸大国贼， 大国贼，你知边海边犯啦？一埋你出卖出卖民主，又知边犯啦？但通常佢唔用呢啲字眼咧，就未知住嘅。 系 埋嚟卖咪妈妈都唔知佢边犯嘅。啊，咁一但一有啲词句一用到咧。就知道邊。 喂，咁你有冇覺得其實你 但係好奇怪喎，你哋嗰兩堆人咧撞到面就冇乜事㗎喎。 嗯， 鬧我嗰啲人， 唔係，但 係 你有冇 見到事？ 咁你係佢哋公敵嚟㗎嘛？等於 唔係，但係你有冇覺得自己夾咗喺中間先？ 嗱、嗯，我落講， 嗱，你走入中聯辦嗰下個動作，其實或者冇參加五區公投啦，頭先你講㗎啦，即係你提醒我啦、嗯。其實你咪夾咗喺中間咯，會唔會有咁嘅感覺？兩面不是人。 但係問題係咁樣，如果你覺得嗰樣嘢係需要去做嘅， 嗯。 而嗰樣嘢係有一定嘅價值喺度嘅，咁你有陣時啲係有少少勇氣都要頂，係嘛？ 嗯。 咁當然咧就係依家發覺即係有好多人咧係唔容易係去過咗時間都好咧，係去了解。不過 我覺得始終即係時間都會 頂唔頂得順先。 我頂 嗱上一次 咁耐啦， 嗱上次民主黨就即係立法會選舉都瓜埋啦，即係 就唔係嗱你點啊啲票咧？ 系， 又唔系，系咪真系瓜都唔紧要咧？唔系，你少啲票，系少咗啲票，但系问题咧，你记住成个政治， 你累埋我都瓜埋，因为点解我冇追击你，大佬？唉、哎， 喂， 我而家同你算账，今日就系， 喂，你记住啊，成个政治嘅生态咧，以前你系民主党系一个大党、 嗯， 你一今住有工党、有公民党、有埋社民联呢、嗯這个咁嘅局势嘅分布咧。系都系自然嘅，不过你问我，当然有啲票少咗，我承认系咪叫做大败？你大家亦都点下啲票睇睇， 新西由两席到零、啊， 咁你睇下我哋两个加埋都系有成五万几六万票。 唔系，我话你揾错对象去选啫，有乜理由陈树英啊？ 咁都可能系啦。不过咁样，我都觉得咧，就系、是、一个政党，我哋到发展到今日都面临好多问题，我哋系需要去检讨，去到重生嘅，吓、啊，即系呢个我哋做紧啊，欧乐轩都好努力做紧呢啲嘢啦。即系欧乐轩系其中我哋一个。即系新生代啦，系嘛、 嗯？ 即系我哋系好多嘢系不足噶啦。即系我哋依家呢一代，好似我哋咁样咧，就应该好多嘢要转自己的角色，系嘛、嗯？即系譬如我哋就算退出议会都好，其实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唔等佢退出议会就是、退出政治。 你而家已经谂住退出议会噶啦？ 唔系，咁我哋下一届咁啊，好大可能就系俾年青一代啦。佢哋讲咗好耐话咩噶啦，系嘛？其实我哋越嚟越多系新嗰代系入议会，嗯、但系我哋咧就系咪唔喺议会呢边就退出政治？一定唔会。我用 Tony Benn 句说话啦 ，Tony Benn 你知道英国嗰个工党嘅党魁啦，唔系 Tony Benn B N N 吓，一个其中一个好出名嘅理论家，佢话我离开国会，因为我要做更大嘅政治。 哦 ，OK，OK， 系 leave the parliament to enter into politics。 咁要选人大先得，我谂。 咁啊唔使，我覺得其實係反為係好多政論啊、文化工作係要做多啲啦，傾多啲偈啦，上嚟摸下花生得啩？第日 答得得得得。我想問，我翻返頭問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即係其實而家民主黨係已經決心係佔中嘅。 呢個好清楚。其實我哋係你諗下，舊年三月我哋係第一個黨係真係企出嚟幾清楚。嗯、有啲人鬧我哋，你唔食，因為呢個另外一個問題，你睇個記錄，我哋係最清楚，第一堆人到現在。都是最清楚、嗯、我們搞營、嗯、我們是裡面做很多很多支援的工作、嗯、那就是大家 是清楚的。 那民主黨的底線是什麼呢？ 我剛才其實說了， 是 如果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的一個提名、嗯、我們一定是不會接受的。 那國際標準是什麼？ 國際標準是一找專家大家一起來看。我記得最簡單的東西，如果你用到個提名，當然如果你有公民提名，如果是有政党提名，一定掂噶啦，因为 一定符合国际标准啦， 一定符合噶啦，因为佢控制唔到。 如果呢样嘢都冇， 最后如果呢样嘢净系去到一个提名委员会咧，就真系要相当松先有谂。但系呢个咧松到咩嘢咧？到时唔系我决定。 嗯， 到时真系要拎。如果专家话过到国际标准，我仲要经电子公投。 嗯， 如果个专家话唔符合国际标准，我都唔会拎佢公投。 系啦，人哥有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你而家就系、是嗯、即系你有自己即系心目中嘅国际标准啦。咁但系当然啦，你而家即系照你头先咁讲，就系话即系公民提名系咪即系必要嘅？你都仲未有个共识。咁但系 even 你有个即系叫国际标准都好啊。 系 即系呢样嘢，你都系其实个即系个叫做谈判对象，你都系同即系建制啊，即系同中共啊，即系其实佢哋即系谈判噶嘛。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即系近日啊。即係近呢兩三個禮拜啦，即係其實王維基事件又好啦，即係同埋即係呢個中西區啊，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 議員，你哋議員俾人抬走咗又好啦，即係各種各樣嘅事件都好啦。喂，其實我哋發覺，即係其實政府咧，喂，似越嚟越唔尊重法治喎。 係啊， 喂，如果係咁嘅話，你點能夠去期望佢尊重佢對你嘅承諾咧？ 當然啦，呢個問題咧，所以正正係冇乜理由，特別係要冇乜理由樂觀嘅，所以預曬係要佔中噶啦。 係咯， 不過咧，我都仍然想做到最後一步，要佢清楚。拎出嚟，我甚至覺得應該有個談判添。呢、這個談判唔使一定民主黨嘅，其實你社民連邊個去，我覺得要清清楚楚吧，都或者或者唔談判都好。佢最後我要睇到佢係佢係呢樣嘢係冇希望啦，或者佢講啲説話或者個決定，係冇希望嘅。譬如舉例講，如果你話一定要提名委員會過半數票，咁就玩完㗎啦，即刻。即刻玩完都唔使講，我覺得都可以提早佔中㗎喇。如果你要投過半數票，即係玩完啦。 即係600人啦，而家。係 啦，即係601人。如果仲係嗰四個界別，咁呢個都係玩完㗎喇。即係我但我要清楚，我覺得既然我哋有個決心去做呢件事呢，我係唔怕俾佢拖耐啲。有啲人話拖動晒，我唔驚。我落講我呢樣嘢我可以等一年兩年，但我話俾我話咗會做嘅嘢呢，我哋呢類咁嘅人呢係會做嘅。我唔會靠一時興起先出嚟做嘅呢樣嘢。咁所以呢，老实讲，我话知你到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系唔会消除我哋嘅意志同斗心。不过呢段时候我要做一啲嘢，嚟到保住个运动嘅温度。所以我哋三月底会有绝食。 我 哋四月会有好多嘅行动。我哋担 心就系、是、你不断俾唔好理民建联嗰班建制派先咧，即系激进派批评你就系、是，其实而家都未占中，你已经褪紧啦。因为点解咧？即系较早前咩缺一不可嗰个争论啊，即系政党提名啊、公民提名或者提名委员会，你哋话阿兄姐就话唔呢个世界点有缺一不可噶、啊，大佬，即系俾人有个咁嘅担心。 其实系有啲 可唔可以 comfort 下？ 唔系，其实系有啲大家误解。我哋只系觉得咧，嗰个底线，嗱，大家话唔好咁做。其实我觉得个底线由市民去定。我哋要过咗国际标准。好啦，嗰一句标准梗係唔係未必一定係最完美嘅。即係你知道，如果最好嘅就唔使諗啦，最衰嘅就唔使諗啦。依家如果係合格，但係又唔係话好好，唔係好好咩，咁呢啲唔等市民决定囉。咁我哋只係想呢唔好定咗个底线係咁解嘅。 如果好似以前你可以参选行政长官嘅方法，你会唔会接受 呢？這个呢以前嗰个方法呢， 即百零人 呢、這个方法 提名委员会 呢个方法呢，我讲就要大家再去倾。 即 系要市民再去提、去投票。第一要专家觉得过唔过先？如果专家觉得系， 我同戴耀廷争论过呢个问题啊。国际标准其实系好简单嘅啫、大部分都系公民政党提名嘅啫嘛。撩鼻一格嘅就 系 公民提名。提名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怪物嚟。 嗱，我讲，如果系好似以前咁样咧， 即系使乜请个国际专家嚟？ 有唔系咁都要都 即系你借个国际专家嚟冚自己嘅脚。 都唔系，咁呢啲都系有名嘅专家嚟嘅。譬如二十号嗰啲嗰度咧，你有 Yes Guy 啦，大家知道都系香港系一个好出名嘅宪法学家啦。咁另外咧，好似 Larry Diamond 吓、即系叶柳嘅师傅，大家知道呢个好有名。 你担心佢教完叶柳之 后，佢就嚟认，就嚟踢佢出嚟踢佢出呢个师门噶啦。咁佢哋有一班专家会讲，咁呢啲都系国际即系享负盛名嘅专家，咁佢都会做一个分析，咁大家去睇。不过到最后，如果市民唔接受，佢都唔使谂噶啦。我觉得， 咁咧就我哋去翻市民接唔接受嘅问题，就系你哋接受电子公投， 我哋接受电子公投系 辞职公投咧。 辞职公投咧，如果系投最后挤上个方案系清楚嘅议题咧，我觉得可以谂。其实我嗰个学民思潮嚟，我都可以咁讲。但系如果议题唔清楚，我就觉得都唔使谂，我就唔会 想。议题清楚，而家我俾你都得。嗱，假设，行政长官2017年普选产生， 冇意思啊！呢啲 提名，我哋要政党提名，公民提名。 呢 立法会2016年系普选产生，咁你投唔投？ 我觉得呢个唔系我哋 嗱，呢个我好理想噶啦， 呢个理想方案，我觉得唔值得用一个投票嘅方式嚟攞理想方案。我用乜嘢接受啫？我嗰日我话我即刻接受呢啲嘢， 系， 但系唔系啊嘛。将来如果你系决定我哋喺立法会点投个票咧， 系 呢个系可以谂。但系咧，如果你仲系一个系好虚，即系几虚嘅议题，再讲紧几理想化嘅议题咧，就唔使啦。我觉得大家都系讲要一个最好嘅嘢咧，仲使乜讲啫？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但系个 timing 系最难嘅。咁依家咧，我觉得系做好嗰个电子公投嘅。我相信电子公投，我哋相信即系会运作得好嘅。今次我哋大家投， 但系你哋会唔会考虑 多啲钱？ 会唔会考虑自己公投？ 暫時唔會，我睇唔得到有咩好處。尤其是上次做嘅時候，都覺得個 雙軌拍門啦。喺我的角度就係、是，即係你又佔中街頭運動，又公投，共產黨最驚。 其實公投只係可以令佢嬲，但我唔覺得動員到好多人。 都有五十幾萬喎， 唔 係 出嚟個，喂， 上次民主都唔支持都五十幾萬， 但係嗰個投票即係同即係剝花生睇戲差唔多，即係唔係差得好遠啊！即係你需要個動員嘅嘢，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覺得係需要企上街， 即 係支持嗰個運動。 唔好意思，打岔你，咁即係如果係每一次投票你都係當剝花生睇戲，咁你都係一個演員嚟嘅啫。 嗱，即係咁就啦，我即係正話好似係輕鬆啲咁講啦。但我 即係都係講下啫， 我都係講價，即係唔係咩嘢。不過我覺得係唔夠嘅，呢個動員係冇殺傷力嘅。 嗯，咁以阿仁哥你嘅標準嚟講， 你係覺得佢嬲，但係冇殺傷力。 點為之見一個叫一個有力嘅動員呢？ 有力嘅動員就係啲人真係要嗱，係動。如果一個有力嘅運動係有兩係得兩個嘅dimension， 即係我哋即係兩個 層面， 兩個層面，一個就係量，人多。如果你一個月一次係有五十萬出嚟，咁佢就冇人拍唔咩啦。就算啲五十萬完咗之後翻屋企都好， 唔係咁 個個月五十萬，咁嗰次咧阿董都要走啦，因為 而家參加 D Day 嘅有冇五十萬？ 冇，我意思話哦、即系到时你动员出嚟话，如果冇激嬲，如果五十万出嚟，即系好似上次呢个2003年咁样啦。你记住咩？有两年，你记住喺1989年嘅时候咧，有4次100萬，咁啊，即系我即系举个例，一个量啊。第二个就系嗰班人，如果你有一定嘅人数，即系当然唔系计咩，如果你有几千吓，甚至1000都好，系全力系要争取然后以公民抗命搏坐监。咁呢个都系一个力嚟嘅。而呢一千人里面有啲系有啲名气嘅，譬如包括有功绩，包括系可能世界上高有人认识佢嘅。 系 咁，如呢啲人出嚟嘅话咧，呢、這个两个都系压力嚟嘅。我觉得出一个运动系睇呢两样嘢加埋，或者是打一样嘢对佢都系一种压力。咁佢要砌冧你咧，当然唔系唔得，咁佢杀人都得啦，系咪啊？但系佢要付出啲代价。嗱，依家就讲 APEC 唔嚟。唔淨止，其實有兩三個國際會議都唔嚟依家。 係，就係嚇你。 係啦，類的唔係嚇你，其實佢付出緊代價依家。 嗯， 我開心啊，聽到。 係， 我開心啊，你唔好以為嚇到我。依家佢哋依家好似聽我梁振英同啲商界講，你出聲啊，咁唔掂啊，香港，我開心添啊。 嗯， 商界話唔掂最好。雷鼎明话唔见十亿嘅百亿最好添，我觉得就 系 要大家要付出呢个代价，谂下点解？ 你觉得你 成话管治唔到嘛？ 你觉得 管治唔到？ 民主党同埋即系香港嘅温和中产阶级，而家系咪 ready 去付出呢个代价？ 民主党系 系 中产阶级，我相信有一部分都系人数几多唔知，但系有阵时咧系要互动嘅， 系 同埋有啲情况之下咧，啲人系要激起香港人好难谂嘅。你记唔记得2003年嗰次七一之前？我仲记得，我就啱有100个钟头绝食。我哋一堆人，民主党啊，咁我记得两日前，我仲记得何毓民走嚟揾我。嗰阵时几老友啊，佢仲话：你估几多人啊？咁样，咁我哋就话：喂，今次唔系少、啊，可能10万啊，咁样 10万啦。 咁啊，你都佢点讲咧？你戆居嘅，佢话啲落后时势，我哋都系20万起码咁样。今日发觉佢都落后时势，嗰就两日前，嗰阵时两日前，所以你香港人咧系估唔到嘅。拉起条筋。佢覺得喂呢件嘢係重要嘅，跟住見到有啲人係會坐監嘅。佢哋覺得呢啲人同佢咁多年一齊去到為呢個理想，亦都唔係為咩私利出嚟做呢樣嘢嘅。咁可能會感動到啲人會出嚟。咁我唔知道。咁所以咧，如果將來成個中環裏面啲人覺得哇大鑊啦，我哋啲會咧，你知唔知啊？依家聽話嗰啲銀行要做緊應變計劃。会唔会嘅 headquarter 搬嚟中环嗰段时候，跟住都会唔嚟到？咁就好、啊，我觉得正正就系要付出代价咯。你知道依家中共咧，中共好多嘢唔使靠香港，但系有一样要靠香港嘅， 系 金融。 系 金融佢上嘅参观咁啊，上咩自由喂嗰个 自由贸易区， 嗰、那个系嗰、那个系冇差用嘅。呢、這个系废嘅，我哋未来10年，因为点解咧？你下晚资讯唔得自由，又冇司法独立。最近 Bloomberg 走去卖佢嗰啲咁嘅海外资产，即刻俾佢停咗几万个户口，即系嗰啲户口。咁啊嚟到罚人哋钱，跟住唔俾记者上去，你做咩金融中心啫？系咪啊？仲有一样就个上市55%依家上市股票喺香港，人民币喺香港兑换。咁所以咧，我就讲有段时候佢仲要靠香港。当然你话佢不识，你要整冧共产党。咁佢就不惜一切代价，佢都会同你死过。不过冇嘢啫，我一要香港选一个特区首长啫。 有乜咁巴闭啫？选得上去，够胆作反咩？你有几千个解放军喺度系咪？所以我觉得咧。即係佢要諗個代價囉。 嗱、最近呢即係其實好似今日啦就阿羅范招芬呢即係其實佢講嗰樣嘢我相信你應該聽過啦。 聽過 即係其實佢就係話而家即係就算係即係呢個特首嘅候選人其實佢最多其實即係佢覺得即係應該建議最多係只能夠接受三個啫。因為如果太多嘅話。 同埋有篩選。 係啦有篩選。係啦。 嗱如果呢句說話呢 佔緊中。 即係佔緊中㗎啦。如果呢個決定呢就佔中㗎啦。佢一出嚟呢就係、是、做緊一個惡僕做緊惡僕咁呢個惡僕有冇最後係咪就係主人出嚟拍板定案呢就唔知道不過如果將來佢真係如果主人家即係佢個主旨係咁樣呢就唔使講啦 會唔會一個期望管理呢其實 expectation management 我唔知道有可能 係張德哥又講完范徐麗泰又講完范超又講完 佢唔同嘅地方呢張德剛講嘅嘢呢就係、是、呢一個框，但嗰個框咧係有彈性嘅。 嗯， 你唔知佢點解釋嘅，因為點解咧？嗰啲咪一國兩制啊，咩呢個基本法嘅決定啊，嗰啲嘢咧，即係佢都未決定依家。 係 基本法咁，佢都未解釋，係嘛？咁啊，愛國愛港，我唔知佢點定義。咁最後嘅可能就係佢可以到最後，佢可以嚇吞到就係我唔委任。如果你需要我唔委任你咯，係嘛？淨係守尾門咯，咁即係可能咁都唔定，我唔知道啊依家。不過咧。罗范讲嗰个嘢咧，就系、是、死穴嚟噶。 嗯， 如果罗范讲嘅嘢真咧，就唔使倾噶啦。我 但系阿仁哥，你头先你讲 咁即系你会摊牌，你哋会 摊牌。如果呢个决定就会摊牌。 你头先讲个基本法未解释，咁即系你承认咗，即系个基本法嗰个释法权喺个人大常委度啦。咁即系其实你等于系，即系你承认佢，即系佢哋要乜嘢，你就要乜噶咯。其实就系讲乜嘢，你要接受噶咯。 唔系我唔接受，咪占中咯，系可以嘅。唔系冇错，佢系可以。 咁你唔使等佢解释啦，佢唔使， 咁 你唔使等佢释法啦。摊 埋只头，嗱咯讲。各位，如果你话我完全唔睇基本法，完全唔睇嘅，得。如果系咁，就唔好讲2017， 系， 应该听 日， 听日， 听 日，你等咩啊？ 嗯， 挑你等咩先？我问你，对唔住啊，你等咩先？依家 唔系我呢个紧要，全部全部都错 B 嘅呢度。 点解2017啫？因为你某个程度你接受咗个时间表啊，系嘛？咁呢度唔好讲呢样嘢啦，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咁样咯。 呢节嘅 跟你个咩嘅系嘛？ 呢节嘅时间差 唔 多 ，OK， 我哋转头翻嚟， 好。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芒果失收，花生起义。花生台3月3号全新节目阵容，每晚准时直播。星期一，云端起义，政改终极战。星期二，党国笑谈。星期三，匪类监察院。星期四，搏击会大军阀。星期五，炮打司令部，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要揀什么呢？梗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洛克道开工的主持人，正在开工中啊。 路遥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想讲下啲花生啲嘅嘢， 系 啊，我哋花生台啊嘛，你点样睇李柱铭咧？ 我 Martin 咧就你哋会庆又冇嚟，你上次誓师大会又即系话打官司冇嚟，撑唔撑你啊 ，Martin？ 事后咧，明报又话佢觉得你哋公民提名唔系好支持，所以即系感觉到唔系好高兴。 我话俾你听啦， 系。 佢有啲嘢當然係同我哋嘅睇法有唔同嘅， 係你要對咪 啊？呢個係事實， 係、 不過咧，嗰啲都係策略上高分歧。 嗯， 你知李柱明咁啊？李柱明個人都係一個好直，同埋一個好忠於自己嘅人， 嗯， 好忠於自己理念同埋原則嘅人。 嗯， 佢一個覺得你真係呢個人係冇誠信嘅， 嗯， 佢係唔會同你走埋一齊。 係。 呢個係事實，佢無需咧、問題嚟講咧，依家嗰啲分歧咧，即係一啲具體嘅一啲嘅可能嘅某個事情嘅表述，甚至再深層次啲有啲策略嘅分歧。 嗯， 不過咧，佢對我哋即係尤其是喺佔中嘅嗰個承擔咧，佢係堅信不疑嘅。 係， 佢亦都對我本人咧。或者對我哋民主黨某即係好多核心嘅人士嗰、那個誠信，佢係冇質疑嘅。你到今日，佢都同我哋係你睇下，同我哋做唔少嘢嘅，同民主黨。 係， 因為我講幾多官司咧，佢打緊。 嗯。 嚇、咁就我前兩晚先喺佢屋企開會，講緊許智峯嘅單，開到成鬼咁夜。咁我講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你知道啦，咁多年呢、這個真係鋼條嚟嘅，即係佢意志係鋼條，佢肉體都係鋼條嚟嘅，真係好嘢嘅。咁佢亦都係佢有好自己好佢有好強烈嘅意志要做一啲嘢。不過有啲時候我唔係完全同佢嘅睇法一致。 嗯、 不過咧都唔緊要，依家到我講，依家有好多分歧都好，可能到最後可能都唔係好太分別㗎啦。你面對個敵人打仗， 嗯、 人哋殺埋嚟，係咪啊？人哋系要镇压你，人哋系冇民主俾你，咁就已经大家一齐去啦，都唔使谂啦。所以我哋会接食啊、占中啊嗰啲一齐去嘅。咁上次嗰啲誓师嗰啲嘢，有冇乜所谓啦？系嘛？ 唔系，但系佢行动上好似唔系好撑你哋咁啊嘛。 都唔系啊。我讲我上次，如果 即系连会庆都唔撑场，马田系咪？即系好似系对民主党嘅领导层啲不满啊！ 我唔会咁睇，不过即系上次嚟咧，如果俾阿快必掟嘢落佢度，掟块布落佢度，我又唔 系 好想见到，系咪？ 咁我同佢打写读者包单担保，佢唔会掟李柱铭。 喂，冇适应嘅，大佬成堆 唔系佢认啲唔系圆形嗰啲唔掟噶，掟四方嗰啲， 掟四方嗰啲啊？我头唔系四方啫，系嘛？ 唔系，但可能李柱铭嚟快必唔敢咁过分咧， 都唔知道。不过唔紧要啦， 系 即系我唔会。话掩饰佢好多嘢，有啲嘢同我哋有分歧。 策略上有咩分歧？策略上有咩分歧咧？仁哥， 策略上有冇分歧？咪上次个五区公投咯，最大嘅分别啦，系、 走入中联办啦，系咪？ 中联办系咯，某个程度嚟， 系冇终极嘅普选方案定咗落嚟啦，系咪？ 咁、但系佢哋都明白我哋点解咁决定，但系唔紧要啦，即系大家都好清楚。但系我哋一路喺呢段日子里边，就从2011年到现在，我哋经常坐埋一齐， 系 讲政制。 系 ，OK， 咁已经讲晒一切啦。咁佢都唔系完全冇嚟，吓佢有啲嘢有嚟，即系我哋同我哋一齐开会系有嘅。咁就亦都好多嘢系好够义气。嗰度现在嚟讲，以佢咁嘅身价，你知格格嘅屁股都唔少钱噶啦，系嘛？但系佢真系真系好多嘢不计较吓、即系全身投入去到做好多。 民主党内部有冇觉得马前系比较亲公民党或者亲我哋啲激进派？反而自己成立嘅即系民主党唔系好撑场， 都唔系啊！我嗱，我讲嗰阵时候嚟讲，黄碧云啊等等，佢都好帮噶，胡志伟啊咁样系咪？都唔，我就唔可以咁讲吓。就佢又好想啲新人赢，好紧张上一次 系 啊。咁呢个都系事实。 但系你民主党啲新人都唔系后生。 下次咧，交乐轩啦 吓。唔系啊，我谂住 而家俾啲心机。 唔系啊，我谂住你哋民主党睇下冇乜申请form啊，我填一张啊，大佬交乐轩都得，就不如我啦。 系咪啊？好啊，得啊吓，我话吓，收到一个人民力量嘅人啊，依家真系 有钱人民力量， 足之系了解民主党嘅吓。 我啊，背脊同埋啰柚帮你哋挡箭啊！即系如果我过咗对家嘅时候咧，啲有啲箭就射落我啰柚度，就唔系射落你啰柚度。你啰柚襟坐啲咁样。 喂，大佬。啊！最大镬咧，就系、是、自己人龙女鸡作反， 所以你唔使惊，我帮你挡啦。 实劈你，实劈你先。不过点都好咧，即系未来嗰条路咧，即系大家知道咧，面对共产党咧，都唔好再计较以前咧啲都小嘢噶啦。依家即系就嚟有一个香港一个面对一个好大好大嘅决战。嗱、咁大家要齐心啦。我觉得一句说话讲晒。 所谓嗰班激进派咧，其实就有个好卑微嘅要求嘅。你会唔会承诺永远唔会同共产党谈判咧？即系呢个佢哋嘅讲法啦。你点睇呢个说话呢？ 我觉得我梗系唔会啦。不过问题咧就系我 谈谈打打， 我好相信嗰个谈判咧一定会做得好一啲， 好过上次。 我觉得系啦，应该咧就点样咧？ 就是要因为上次又好不幸有些人去公投，我觉得如果下一次能够组合到是一更有代表性的团去到 即加埋冯剑 京，这个呢各个泛民的政党，我觉得如果有得谈的话咁我觉得唔紧，你入到去里面就清清楚楚，然后亦都系将嗰啲嘢清楚出嚟交代。 咁但系咁呢个好难喺中联办讲嘢，我哋能够清清楚楚噶噃？ 点解唔能够清楚啫？你出嚟嗰啲嘢每句作晒交代咯，系咪啊？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唔会话做唔得到嘅。 明白。 咁呢、這个呢、這个第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是、即系亦都系入，即系大家要知道，即系有一定嘅信任，同埋有一定嘅知道个底线喺边度，好清楚。 好，第二个人物，我想问一下仁哥兴姐领导的民主党，你觉得 O 唔 O K？ 嗱，佢就喺我哋激进派里面咧，就真系笑话嚟嘅，系咪？ 我唔知点解 吓，你真系 你知嘅、哎，喂，你知嘅、哎，大家咁熟，唔好咁啦，你知嘅、哎。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啊、你知道我又唔听好多八卦嘢噶，系咪？咁咧就每个人咧，阿土有佢优点，有佢缺点。 嗯，佢优点系咩咧？ 唔系佢个优点咧，性格真系正直、无私。佢、真係为我讲佢有咩求啫，依家係咪佢一个人都系为咗做嗰件事。咁佢嘅目标都好清楚。嗱佢嘅人呢亦都系呢你可以话佢唔识得去好圆滑去讲嘢。有阵时。咁所以呢样嘢就正正系因为咁样，你知唔知呀？咁就会有啲嘢会俾人捉住佢，喂点解你会咁样，咁佢当然有啲人会滑啲嘅呢就可能会避咗。佢系起灵角嘅人嚟嘅，第一个 天生一副眼骨头， 系啦，即系佢起灵起灵角， 起四只灵角，四只灵角咁多， 唔好乱噏嘢，我唔知点解吓。 喂，你知呢个笑话啊？原来你咩话？唔知啊都， 即系总之咧，就系即系佢唔系佢有阵时唔系一个会或者佢系蓄意唔想去到圆满，佢宁愿清清楚楚。咁咪好简单，今次上呢去内地都系啦。佢话咗佢唔翻去，你唔俾我回乡证，我就唔翻嚟。咁我哋话喂，如果有重要嘅事情要翻去办，佢又唔得。呢件事我讲咗太清楚啦，我唔会转。 所以有方亦都应该有缘嘅，应该 系咁。但系呢个世界，我都觉得即系有啲人，其实我觉得最高手咧就系即系。即系你圆同埋方之间，你要知道咩嘢，咩时间先要方，系咪啊？甚至最高手咧，应该系外边圆多啲，里边可以方啲都冇紧要。 外圆外方，系嘛？ 啊，嗰阵我最中意就话夏奇隆呢度好嘢啦。夏奇隆神父就系、是、个人系好温和、好慈祥，乜嘢都冇所谓。但你发觉嗰啲原则硬到不得， 即系入边系四方嘅。哦、OK， 夏奇隆神父， 但民主党有冇后悔？即系揾咗阿兴姐选佢做主席？ 唔系，佢系好，佢系。 咁即 好 多人都先參加喎， 好即係到現在嚟講，大家覺得佢做得相當唔錯，喺一個咁艱難嘅時候，你都知道民主黨 包括佢罰你嗰10,000啊， 嚇唔係佢罰嘅喎， 唔好講呢啲住， 唔係佢罰，唉、哎、對唔住，我哋個紀委會好勁嘅，獨立嘅，罰我哋嗰三個都好，即係唔係一個好資深嘅黨員嚟嘅，係啊，咁啲中委會又冇得管嘅，佢決定咗做，咁我就誒、哎、對唔住，咁我啲係要接受啦， 明白，系，咁但系你始终觉得佢系 O K 嘅，你唔觉得佢系即系成日开口及着你嘅人？即系例如上一次慢啲追击佢，佢使乜咁样？哦、我系民主党， 我系刘兴。 哇，大佬，我听完之后，本来我都觉得慢啲唔系几好，但我听完阿兴姐讲呢句说话，唉，我都系帮慢啲，大佬屌！ 即系去到边度，你咁样掟嘢，其实你喺公众嘅形象始终都系唔好嘅。但系个问题就系刘兴，我系民主党，我系刘伟兴。哇，大佬呢句一出就个个都唔系嘛？你咁霸道呢个人啊？ 即系你笠住毛巾咁，即系成个农夫咁，我就觉得好同情你 啊 嘛。 系啊， 唔系咁嚟讲，咁呢啲嘢唔系话咁大是大非嘅嘢嚟嘅，一个人嘅性格系嘛。咁有啲嘢可能你睇落去佢唔係好鍾意佢咁嘅表述啊，咁呢个唔緊要啦，我 咁但係啲 可以反映俾佢聽。不过呢啲即係对我哋嚟讲即係更加重要嘅嘢係我哋所要求嘅，係咪、就係、是、你係要清晰，係要有原则。 好，讲、完两个民主党嘅主席，即係两个都好有关系嘅人，讲下黄毓民。 啊，呢、這个我加把嘴啦。 啊 你好似多嘢讲过我喎， 我讲 听埋你近咗好多嘢，我未听你讲， 唔系佢讲埋 你听你讲，你有冇听过佢最近一段讲你嘅说话？ 我冇啊， 冇啊，我哋不如播一播黄毓民闹你何俊仁嘅说话，其实佢闹咗你好多次啊，不过今次系最重要嘅。 我咧就系话。政部機等咗喺度嘅 ,ok? 咁好啦你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就喺個公眾席嗰度已經一排人喂你長鏡頭 喂，你睇下佢影佢嘅时候，直情系缩埋佢噶嘛，大佬缩埋好清楚噶嘛，睇、住你逐格睇噶嘛，系咪？咪最好笑就系、是、佢回应记者嘅时候，好似觉得冇乜嘢咁，唉，咁啊应该唔可以呢啲场合度睇嘅，系嘛？咁啊呢个就唔牵涉到道德问题。我屌你老母，呢、這个唔系道德问题。唔系话你睇咸相嗰啲唔系咸相嘅嘅道德问题，而系你个政治道德嘅问题啦嘛？点解唔系道德问题啫？系嘛？你可以唔开会行紧咗去，你冇理由坐喺度，跟住喺度睇呢个艳女相，跟住你话呢个唔系道德问题。佢嗰个主席仲好笑，何俊仁已经第一时间承认同埋道歉，道你唔认咩？真系好鬼奇怪，我觉得吓。或者佢唔认都得，系咪？刘慧卿嘅意思系咪即系何俊仁可以唔认嘅？佢而家肯认啦，错就要认，打就企定。何俊仁第一时间承认，所以我哋就原谅咗佢噶嘛。佢屌你咩？真系喂，佢做个前任主席噶，第一时间认承认话佢喂呢、這个系仲唔系护短系乜嘢？ 咁以前都系咁样噶啦，去中联办密室谈会都系咁样噶啦，谈完之后第一时间交代嘛。 第一时间承认喎，屌你咩？真系佢可以唔认咩？哇！你刘慧卿呢个回应就真系十分可笑，好捻离谱咯，系咪？呢个党都可以收工啦，讲下讲真系，系咪？屌你真系司徒华真系死得早。如果佢唔系因为癌症 cancer 死咧，佢而家都会俾呢班人激死。我话俾你听，司徒华一定唔会有呢啲嘢，系咪？真系。唉，所以即系， 喂，我想问你咧，发生呢件事之后，下一届佢再选系咪有选到咧？ 哇，赢条毛啊！选佢啊，好意思去选？屌你，追下呢个天脚仔啊！我话俾你听啊，屌你啦，真系唔追晒佢都唔捻姓王啊！我而家俾伏皮，我已经话，唉，唔好讲粗口噶啦，你唔系嗱，攞我讲啦，有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就系你系侮辱啲选民， 系啊。好啦，仁哥，翻嚟啦，黄毓民，你知唔知佢而家新嘅花名叫芒果佬啊？你唔知系？ 唔知系嘛？ 唉，你勾勾地啊！嗱，佢头先咁，头先咁屌你老母，咁你点咧？ 咁啊，仁哥梗系唔会屌翻我老母啦，有身段噶嘛？ 佢又会追杀你、啊， 唔 会下一次 佢都追杀咗噶啦，系佢上一届都有追杀噶啦，系预咗噶啦吓。咁我冇嘢嘅，有啲系错咗，冇话第一时间唔认嘅，第一时间都认啦，即系唔系净系认个事实，佢搞错咗，系认个错误，吓呢样嘢系最紧要嘅，即系我唔会话因为咩，不过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仅系对选民系应该要最需要衷心致歉嘅地方，我话唔系道德嘅问题咧，就唔好将呢啲咁嘅变成咩，好似咁咩妇联嗰啲讲话咩侮辱妇女啊，仲送啲咩？写真集俾佢睇，其实佢哋系侮辱妇女嗰班人， 我 就因为嗰班系写真嘅，即系离晒谱，嗰班真系唔知点做妇女组织。 你睇嗰啲系相啫嘛，你睇有疤噶嘛，你戴嗰啲系， 即系有全部都有。 你睇嗰啲系即系 bikini 啫嘛，你又唔系睇 AV。 啲有， 我记得仁哥嗰阵时候，你我僆仔嘅时候，你教过我你一句，你记唔记得？ 你說我教过你咁多句，我点知教你边句啫？ 你话有边只猫唔食鱼啊？你话你班友仔唔好走去即系叫完鸡之后咧，就攞呢个做 answer 啊！屌， 喂大佬，今次都唔系食鱼，我睇住鱼啫嘛，大佬。 唔系，但系啲人就系睇你睇嗰啲鱼咧，就其实你 after 你都系一个大中华胶嚟噶嘛，即系其实嗰啲 model 全部都系大陆嘅，几乎全部都系。 你知唔知边啲系大陆噶？ 知嘅有唔系有啲大亚洲人啦、啊。 系 又间中有啲西人啦， 系 不过咧，其实咧好阴公，有一半系着晒三套装嘅， 系 咁点样先叫唔阴公咧？ 唔系 咁 佢咧， 咁啲人唔系啲人攞出嚟嗰啲咧就系 bikini 嗰啲，其实实际咧一半嘅相系套装， 我知 唔系呢个问题咧嗱，我即系套装就着晒衫嘅， 知道 suit 嗰啲， 不过咧。就讲嚟讲去咧，就系唔啱嘅。睇风景相唔啱，不过你睇靓女啊，即系 唔系你系咪觉得施政冇太闷？ 梗系闷， 唔系。 一阵间我曾经帮你谂过咧，如果我系或者我啊长毛嗰啲咁，即系真系睇完之后咧，呢个立法会会议里边唯有就话呢个系我抗争嘅方法咯。 我唔会， 唔系点搞啊，大佬？ 我唔会再第二次侮辱选民。 我已经咁样做咗， 即系你冇咗次， 已经系有少少啦，真系。 唔系 选民吓， 只要我听你嗰个财政预算案把差咩？咁我不如睇女算，即系嗰种啊。 啊，咁我唔会咁讲， 又闷， 我唔敢讲， 又冇新意。 唔系啊，仁哥，你话即系 糊里糊涂， 你话你好攰，唔系你话你好攰，好大压力，所以先睇相啦。你但系你平时即系嗱，即系你嗱五区公投嗰阵时，你系咪成日睇咧？又即系好大压力咧，应该系嘛？ 唔系啊，要咁讲，何伟图最大压力 系嘛？ 唔单止要睇， 喂，系咪真系好大压力咧？即系 民主党都搬几大压力噶咁样， 咁系， 咁你唔系你唔系，即系你喺 喂，你要睇下积聚咗几多年嘅压力啊，大佬，有冇积聚到现在啊，大佬？唉，你要计埋以前到现在 ，OK， 算好嘢啦，顶到现在系嘛？ 唔系有啲网友啊， 我哋上个礼拜同啊。阿刘世良做访问，佢就攞你同大班咧嚟做一个比喻，因为我哋就系讲紧你嗰啲即系相嘅问题，我哋真系笑碌地啦。咁佢 老人遇上 老人遇上 Facebook， 佢话点解咧？郑经翰同佢食饭嘅时候咧，九成嘅时间咧睇住个 Facebook 嘅咁样。佢话何俊仁咧 exactly 咧系咁嘅 case 嘅， 真系阴功， 啊真系阴功。 啲朋友话喂，俾啲正啲我睇下咁样，我唔使。咁， 唔系我哋好多网友咪叫阿 B 啊，索罗 B 咪买咗好多 A V 俾你睇咯， 点啊？最着真 系。阿仁哥，你知唔知边位吉川卓啊？ 咩话？ 吉川卓 唔知啊？ 吉川卓就系一个 A V 男优嚟嘅，真系。 系咩？ 吓个样，个样据闻话好似你 嘅。系咩？ 系啊， 咁有型，有咁有型嘅 A V 咩？ 系啊，一阵交流下，因为我哋。 你唔知啊？ 我唔知啊！ 我两三年前已经有个僆仔，即系你知社民啲僆仔个个都系睇嗰啲 A V 噶嘛。咁佢就话俾我听，哇，有一个 A V 男优，你知咩叫 A V 男优噶啦？咪即系 做嗰啲戏噶啦，系嘛？ 系男星，系好似何俊仁嘅样去 嘅咩？ 跟住佢影咗张相， 有明星相咩？真系， 咪真系好似你我佢跟住俾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 O K 嘅佢 系 嘛？ O K 做咩先？ 唔系 O K 系 performance O K 系嘛？ O.K. 似你嘅样， 唔系咁一般男性咁睇啲相减压，我觉得最正常不过啦。即系 听，而家帮佢咧太 Q， 即系你冇位男朋友， 我冇话佢冇太 Q。讲 即系梗系鱼到鼻，第一，第二咧， 我睇佢罚咩你钱 啫？就系一般个感觉梗系好曳啦，唔使讲啦。咁即係大問題呢，我又唔會覺得話需要匿埋冇面目見人，我又唔覺得 我尊敬你呢啲一定要俾 credit 你， 係咪我 一定要俾 credit 你。 唉，咁又唔係，都係 要嘅， 都係衰咗㗎喇哥。 唔係你衰唔係衰喺嗰件事上面本身，係衰喺個地點咋嘛，個時間咋嘛，係咪？ 唔係你平時睇得少係咪？ 咁呢個梗係唔使講啦。 我知你係請天人家，即係你冇理由睇呢啲嘢嘅人。 咁又唔係，咁睇呢啲又唔係需要好唔正經先睇㗎係咪？ 唔係，但係我哋僆仔已經睇嘅時候就即係你正經嘅場合就即係 壓。嗱落講呢啲咪相咧，你好多睇到咁靚嘅女仔，可能睇多兩眼，你都會睇多兩眼啦。 我會 睇報紙啊、雜誌都係，其實都係嗰啲乜嘢嚟啫嘛，咁上下嘢。 嗯， 唉，不過總之都係。唔係呢個問題，但係有一樣嘢咁就 係 最大鑊咧，係正話黃毓民都有講， 係 嗰個鏡頭嘅 effect， 係 呢個係好勁嘅呢樣嘢， 係 就因為佢嗰個鏡， 喂，你真係冇咁嘅 awareness 咩？ 我都話糊裏 糊塗啦嘛，係嘛？ 糊裏糊塗啊，一句説話講曬，冇乜意識做嗰樣嘢。 唔係，你搞佔中，你要嗰個意志力要好堅強先得 嘅。我哋係個意志力去曬搞嗰啲認真重要嘅嘢。呢啲我覺得，唉，嗰啲咪真係。 咁你會唔會佔中嗰陣時又攞呢啲相出嚟 㗎？我分得好清楚。我就係咁樣啊！你問下佢，我好，你問。 唔係你係犀利嘅，你左手好似就係睇住嗰度，跟住寫詩，跟住 Milton Friedman。 唔係，我係入到去，早入去睇完 Milton Friedman， 跟住就一路聽佢讀，就寫咗首李後主嘅嘅詩五子夜歌係咪？咁啊寫咗四句都冇心情寫落。 有人話你夫子自道啊，係咪咧？即係寫一首歌，唔係即係寫首詩。 咁就唔係，不過呢首詞係一首幾作，即係幾悲哀嘅詞嚟嘅。 即係你覺得而家香港好悲哀係嘛？定還是民主黨好悲哀咧？ 其實都唔係啊，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啦，或者其實中國人都幾悲哀嘅。中國人係悲哀嘅。 阿仁哥，你老婆呢單嘢點啊？ 梗係翻到去咩？ 唔係，但係其實真係有啲網友 咁講。你唔知啊？即係正如黃毓民嗰陣時候話我去夜總會一樣。其實最大壓力嗰個唔係何俊仁或者陶君衡啊，其實最大壓力嗰個你老婆啊嘛，大佬。你點同佢交代啊，大哥？ 即係老婆咧。 如果老公是最坏做呢样嘢，唔知几开心。 系， 即系原来老公就系咁啫。如果老公就系睇下相啫，咁梗唔系。不过老婆觉得，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即系俾人笑啊？ 唔系，但系其实你真系有机会做英雄噶。其实 做咩英雄啫？ 唔系，即系嗱，我哋亦都即系其实做过大军阀，我哋之前都好 appreciate 你嗰个 crisis management 做得好好啦。Tell you all, tell you fast, tell you the truth。即系呢样嘢你做晒嘅，你即刻承认错误嘅，即系你嗰个下昼啊。喂，但系有一样嘢你其实系即系可以做到系 turn around， 即系完全系即系做英雄噶嘛。 即系 喂，如果你辞职啊，喂你五区公投，唔系你唔使五区公投啦，你一个人已经公投啦， 系 嘛，即系已经系可以令到人哋即系去做做呢样嘢。喂，你已经明民主之 其实我就目的就系谂住五区公投， 系啊， 我觉得你系铺咗嚟后续嘅，你专登嘅人哥。 系咪咧？ 系啊，我觉得系专登。 喂，你而家你一万蚊就搞掂咗，喂，咁就即系，喂，你讲真，即系你如果你话即系个党员都唔值一万蚊咁少啦，系嘛？即系有啲人话你侮辱咗个党，系咪先？ 唔系用钱嚟衡量嘅， 系 呢样嘢。其实 唔系，我觉得唔系。我即系嗰啲妇女团体咧，我都知唔少嘅。佢就话你民主党系即系好鸠嘅，即系难听啲讲就 系。啲女人， 唔系即系女士，佢就话 好 乜鬼嘢啫？即系你已经鱼完一铺，你又仲鱼一铺， 咁你冇办法啦，唔帮我仲走去上诉咩？咁我都问，我就急认咗佢俾放放水啦。 我郁敏话就系你有得唔认咩？ 咁呢个真系 唔系我讲翻正题，唔好再讲呢个笑话先。喂，你点样睇黄郁敏咧？即系我头先引嗰段，其实系 side track 嘅 story 嘅啫。你帮过佢？ 嗯， 系嘛？你私下同我讲过，你帮个 我唔系好明白点解佢会即系反目成仇得咁紧要，我都唔系太过明白。 嗯，吓，你知唔知佢有一次佢讲过话你帮佢仔即系搞到一锅泡嗰单嘢嘅？佢一个公开嘅， 佢讲唔止一次添， 系咪啊？ 系啊。 咁我讲，我唔觉得佢因为呢件事，如果真系一锅泡嘅话，佢唔会走嚟同我讲要我搞翻掂佢。 嗯， 如果呢件事事实嘅话， 系 如果以佢性格，喂阿仁，你同我搞掂佢，点解你揾个律师咩嘢咁样？ 嗯， 唔会系咁样嘅，系嘛？ 系 咁，当然我事后问个律师，佢有佢嘅解释。 嗯， 吓、啊、佢有解释话，佢因为佢嘅处理嘅方法，佢太太即系佢屋企人唔同意咯。 嗯， 唔同意咪、最后解雇咗佢啦。其实佢探过佢几次咁， 但系佢 咁，但系我觉得咧，我都无谓介入。 嗯， 佢亦都揾到个律师，咁、那个律师咪去见佢咯，系嘛？咁但系呢个问题就系、是、佢要我介绍律师，我介绍咗。咁佢两个人嘅关系， 但系佢问 咁呢件事就唔需要系对我反目成仇噶嘛？ 但系佢问个律师就系收咗钱走佬 啊，即系逐逐啲讲佢系卖咗猪仔啊。 以我所知就唔系，不过问题咧，港籍有几多钱先？系两如果系两三万蚊嘅话，会唔会系对我因为咁嘅事反目成仇咧？我就一个好大嘅问号。 嗯， 同埋佢亦都冇理由唔同我讲，我嗌我揾翻个律师咯，因为佢有个群体啊嘛。嗰律师唱佢都唔知啦，嗰两三万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觉得就唔会系咁样咯，因为人哋仲系做紧咁多嘢，成班嚟个群体仲系接紧呢啲个案，做紧咁多个案嚟做嘅嘢，好多都唔使钱啫嘛，你明唔明啊？ 同埋第二样嘢讲法就系话，即系其实佢觉得佢系你出卖咗佢啊，因为佢将呢件事讲俾一个所谓叫佢尽信任嘅人听，就系、是、你啊何生， 讲俾佢听咩啊？ 佢个仔单嘢咯，即系原先呢单嘢系冇人知嘅，佢系第一个讲咗俾你听，然之后全世界知，佢觉得你出卖咗佢。 我唔知啦，其实佢即系刚才讲嘅投诉就只系喺嗰个 钱银， 唔系喺嗰个咩啊？喺嗰个一周刊，提咗一句啫嘛。啲人问我点解呢轮见佢好静咁样，我唔知我仔有啲事咁样，系咁啫嘛，讲咗一句啫嘛，一句啫， 你 多句都冇， 你道歉啦已经。 咁啊即刻同佢道歉啦，已经都唔系啊。其实之后同佢有倾有讲啊。 嗯， 你知佢啲有倾有讲啊，好好好广泛嘅层面， 所以又唔系呢件事，我觉得，不过唔知道，我只系唔了解，亦都我亦都冇需要去追查啦。佢点解要咁做啊？即系点解会咁其实都唔需要讲呢啲嘢。你净系话你，不如佢净系话我，你出卖民主仲好啦。诶、哎，佢话就闹得最犀利啲呢样嘢。 嗱、咁如果你冇乜特别嘢想问， 我就觉得唔系一个即系我睇唔得到有咩私人嘅恩怨。 嗯， 而唔可以直接同我对质讲，咁啊冇嘅，咁耐都冇试过。 嗱、有朋友叫我问一样嘢，你有冇曾经何时觉得黄毓民系同路人咧？ 咁、有段时候系嘅。 几时啊？ 咁直至到佢依家反目成仇，咁我都唔会话佢完全百分之百同我背着行嘅，我唔知道啦。有啲我唔明白，算啦，我哋都唔批评咁多。 系， 但有段时候 係都係清楚嘅，大家都為咗去爭取啲嘢。咁就講，咁佢去到立法會頭一段時候係好精彩嘅、 嗯，精彩， 即係佢精彩意思話佢都行真係有行為藝術咧。 掟招啊！ 啊，佢又掟招就真系加到1000蚊。虽然阿曾华阿曾华唔系咯，但你唔好话唔系，即系你，但系佢真系睇到佢有佢嘅行为艺术，佢、有佢嘅即系嗰个语言嘅天分。吓、佢有佢嘅表述， 但系其实佢、你唔系，其实最关键嘅转捩点就系、其实佢做呢行为艺术之后，你又支持呢个叫做内务委员会，即系其实去规限佢自己本身做呢啲乜嘢啊嘛，即系立一啲 rules 啊，去规范去做呢啲乜嘢啊嘛。 唔係嗰個你要記住咧，嗰啲只係授權俾嗰啲委員會係、有咁嘅權力，即係其實成個大會都有噶啦。咁、其實咧，嗰啲權力咧，其實到最後係得佢可以，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委員會主席，我翻嚟冇做嗰啲嘢係咪啊？咁事實上嗰委員會係好少需要行使呢啲咁嘅權力嘅，係咪啊？咁即係同埋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如果你遇到咁嘅事嘅時候，你都要處理噶嘛。譬如人哋啲人真係整住個會係。阻住个会议嘅进行，咁可能你啲系要有个方法去解决噶嘛？咁你需唔需要赶就自己决定咯，系咪啊？咁其实嗰啲咧又系一句说话讲晒，又唔系一个咁大嘅问题。当时都唔系我支持啊，大佬，嗰阵就几个党都支持。 嗱，如果调翻转头啦， 国民党同工党支持嗰阵就， 如果调翻转头啦，佢又即系建议呢个内务委员会去规限啲即系立法会议员，即系唔可以睇一啲咸相嘅。咁你又有冇意见咧？ 唔系，其实第一就唔会冇所谓，即系你话要规限啲人唔可以做咩嘢。如果你规限啲人唔瞓觉，更加好啲，唔准瞓觉咁啊，系嘛？咁啊，仲或者佢落讲，其实喺个议会里边咧，各个人都系好多时候都系半个心系做咗第啲嘢，因为嗰啲即系个议会里边咧，噏好多满噏好多嘢咧，其实系根本咧又长又沉，同埋好多嘢咧，你知道晒噏乜嘅。咁其實個議會咧就係、根本係一個地方咧，我嚟表達你個立場，俾公眾知道一個交代啫、其實最緊要，即係我講真正要埋牙砌嘅個場合係好少嘅，就係、咁樣啫嘛。咁所以咧冇乜所謂嘅，即係如果你大家要收緊就收緊，但係咁耐我講禮崩樂壞啦嚇、即係照常咧，你哋嘅主席長波入咗之後，我講以前你唔知以前90年代啊，要打呔著 jacket 嘅， 我知道 嚇、整整下、 牛已經係咁啦， 整整下咧就唔使打呔啦，即係劉千石啊、梁耀忠就唔使打呔啦，跟住又唔使 jacket 啦，因為整整下咧依家又著 T 恤就得啦，咁即係就嚟 牛仔褲又掂， 牛仔褲乜叉都得依家， 系 乜都得。 人家仁哥，我想提你一样嘢，即系在于我哋曾几何时信过佢嘅人咧，就觉得佢边一点开始转变咧、由佢开始着西装唔着 T 恤开始。 边个？ 黄毓民 系咩？ 佢曾几何时有一段时间 系 啦，所以呢啲我提你啦。曾几何时有一段时间，佢人民力量嘅时候成日着住啲 T 恤嘅、四个大字物通匪类。而家就當然係密通啦，通得好密啊嘛。但係而家開始唔通咯，著西裝咯。 啊，係咪？係咪？ 即係由呢一點開始咧，我哋覺得佢份係變咗。個龍門係可以喺東又得，西又得，南北都得。 喂，其實有一次佢都有講啊，公開場合就話佢見到你哋都完全係眼神都冇交流。 係啊。 而家喺議會裏邊都冇嘅， 都冇嘅。冇嘅，而家冇嘅， 真係冇嘅， 冇嘅。咁而家就講我睇 咁佢入去議會度同邊啲人傾偈？ 佢咪同 叶国谦啊， 叶国谦有啦，石伟谦啊啲啦，咁啊咁啊公道啲，咁佢同冯检基都有， 系 民主党唯一就系涂谨申啦， 系 啊， 但系啲人其实喺十楼见到佢想打噶， 咩话？ 你啲人喺十楼见到佢系净惊俾佢打噶，啲眼神好凶险嘅， 系咪？ 系 佢一时时咧，我唔知啊，我都唔系好唔系，我真系唔系好明白。是究竟佢系谂紧咩嘢，或者点解佢会咁样？我唔知道，我都唔去估。 唔系，但系嗱， 你自己做嘅嘢， 即系关于即激进派嘅武器咧，你唔觉得即系其实你自己本身民主党咧都有个责任咧？即系因为其实你咁多年嚟都不作为啊，即系尤其系即系呢个即系 咩话？你话 不作 为啊？ 冇作为 系咯， 冇作为点解咧？ 即系就因为你哋自己本身冇作为，先至令到啲人系思变啊嘛，系嘛？即系你哋自己本身成日都话，即系要个立即系要个政制系唔可以后退先。即系你系防倒退嘅，但问题就系话呢样嘢，你完全系冇办法。 你俾个位黄毓民入，佢意思 系咯。 你 有冇责任？ 嗱，咁样嗰个运动到某段时候，有咗啲新嘅人入嚟，有啲新嘅冲击，咁呢个系好事嘅，即系对我哋都系有影响嘅。咁呢个系事实。不过咧，你就唔能够全面否定以往多年嚟。嘅好多嘅做法，到現在，我講依家叫做 冇咁激嘅，溫和返少少嘅人民力量都做返嗰啲嘢啦，嗰陣鬧我哋絕咩鬼食啦，咁早輪萬必又絕食。 嗯， 同阿陳偉業，你明唔明啊？ 但你哋係輪流絕食， 我知唔係咁， 一個人住一日喎。 唔係咁，我哋絕食過一百小時啦。依家嚟緊個，我諗三月尾個絕食可能更加長啲。 但你之前試過有個 track record 就飲雞湯喎，絕食之後， 我唔知邊個飲喎，我唔知道啦。但問題 咧，唔關事，呢個係牛啊，呢個 係咪？唔係， 你死啦！ 不過問題咧就係有啲嘢互動啦，即係我，但我哋有啲嘢係當然係要係要檢視，係要重新，係要思維，有啲嘢係要改變，呢個真嘅呢樣嘢。咁就講好多新人嚟都係做緊呢啲嘢啦。咁我哋嘅創意媒體嗰班人都係有好多新嘅思維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接受批評嘅呢啲嘢。不過傳統嘅嘢呢你都唔能夠忽視。咁多年嚟落講，即係有啲人話：，廿年嚟做咗乜咁樣嘅？呢句説話真係咁講係好唔公平啦。如果廿年嚟唔係有啲人撐住，包括阿土都有份嘅，一早變咗澳門、深圳啦，香港，係嘛？咁所以呢啲嘢都係有啲嘢砌出嚟嘅。不過你話，即係時代啦，即係長江後浪推前浪啦，呢啲人應該要俾多啲機會新人啊，甚至應該退落嚟。咁呢句都係公平嘅説話，我覺得，係嘛？咁即係我啲唔能夠否認呢，好似長毛啊，或者係人力佢入到嚟，佢哋有啲新嘅衝擊係好嘢喎。你唔能夠唔否認上次嘅拉布，佢哋有個創意。 你點睇即係呢個黃毓民時代嘅人力同埋後黃毓民時代嘅人力 咧？我話唔係專家研究人力，真係唔係咁。 唔係你唔係專家研究人力，但你嘅意見好緊要嘛啊嘛。你好持平㗎嘛，有時關。 唔 係 啊， 我哋呢啲冚唪唥都唔係有心病。 我都唔係好明白。 唔係是但啦，講講啦。 其實人力都唔係好同啦，依家有啲唔係好同啦。依家好似你阿劉墉同阿。那個 講者 袁利明咁佢哋個風格都有啲唔同啦，已經係嘛，都好難講。就算萬必咁樣啦，嗱，反為我同佢喺立法會有得傾下嘅，係有得傾下，因為佢都係肯即係講下個道理，即係大家傾下。 咁邊個唔講道理啊？唔係，即係唔好意思，我 唔係。唔係有啲人佢係 同阿劉慧卿一樣， 你根本係冇得對咯，你明唔明？即係冇辦法講到話。不過你記住，依家佢哋原本嗰三個人力嘅都冇計傾啦，都。即唔係淨係對，你明唔明啊？ 咁係四方嗰啲冇計傾啫。 唔係，佢哋自己三個都好似我都唔見佢哋講嘢喎。 係咩？即係佢哋自己哦，即係佢哋各自為政嘅。你見到佢哋係？ 我唔知道啦，即係我睇唔到佢哋，即係鬱文退出咗， 即係冇咗個隊形。 唔係咁，佢哋都好似都唔覺佢哋可以對話，不過可能佢哋私下對話啦，我唔知。 卿姐曾經有個評論嘅，即係對激進派就即係包括，我唔記得咗佢 specific 係指人力啊，定係黃毓民啊，定係社民連啦、啊。佢就話即係呢班係有鬼噶嘛，呢班係即係幕後有阿爺策動啊嘛，即係打著紅旗反紅旗。即係你哋其實不斷都有講呢一個説法嘅咧，其實你哋有冇咩特別嘅感覺咁樣，或者有咩證據？ 你知道我咧？对呢类嘅问题呢 是 牵涉到好多即係一啲人嘅嗰、那个诚信啊好基本道德嘅问题呢、都係我讲嘢係要好负责要比较、小心一啲嘅、不过呢你知道呢共产党要立体攻击个民主运动呢个手法係好多元化嘅因为佢哋好厉害嘅、多年嚟佢淨係喺傳統土共嘅立場嚟到同民主黨對呢佢就好唔掂因為點解呢、我哋講過係民主嘅統一戰線、民主嘅統一戰線係勁過佢愛國統一戰線嘅、我哋嘅統一戰線大過佢嘅咁佢後來佢轉嘅呢如果我做佢轉嘅呢就係、是、將你個民主嘅統一戰線再分化、然後搵一個極左嘅出嚟砌散嚟咁呢個係好自然嘅事嘅 滲沙子嘛 呢個好你知道以前共產黨係一個群眾運動裏面呢係最大鑊嘅因為如果佢要極左力量嚟到分化你一個或者係即係分裂你一個其中一個主流嘅群眾運動呢就大鑊嗰陣就講老毛呢你知道搞群眾運動最叻嘅、其中我哋搞到雞毛鴨血呢就係嗰陣時候嘅左傾武進主義李立三啊，徐秋白你話哇明喂你嗰時候你冇得同國民黨砌㗎人哋咁多軍隊咁多秘密警察咁佢話唔係我拉住馬克思主義我就要工人革命就要佔領城市逐次撲街啦全部城市嘅地下組織俾人起晒啦一次係咁兩次咁樣30年嘅成個上海嘅地下組織俾人起晒咁所以佢就知道如果你激進嘅呢 是好犀利嘅。咁佢當時嘅激進嘅路線咧，就係一個唔理性嘅冒進嘅主義。好啦，共產黨最叻呢樣，佢係知道嘅，所以佢自己都講噶，佢係有陣時係防左係難過防右嘅、嗯，因為佢拿住個道德高地嘛。咁因為我做佢，梗係用翻呢個方式嚟分化你啦。咁、嗯、但係問題佢係點樣咧？我唔知道。嗱、嗯，主場新聞啊，梁慕閒寫咗篇嘢。 哦， 咁佢就俾阿土睇 啊，嗰個十面埋伏。咁、嗯、佢覺得喂冇理由咁樣嘅喎，咁樣。咁、 嗯、 呢個就係我哋要諗啦。即係究竟點解會咁樣嘅咧？我係一度唔明嘅咧。如果純路線之爭唔緊要，係我哋要講咩嘢？但係有好多個攻擊係唔明白嘅，我哋。 阿梁慕閒佢 同埋仲一樣嘢，仲咁鬼搭水嗰度慘喎，你明唔明啊？ 係。 咁呢樣嘢使人哋覺得係有啲懷疑咁樣啦，係嘛？ 咩唔明白咧？我具體少少講，你唔明白啲乜嘢？ 唔明咧就係、是、有好第一搭水， 嗯。 第二有好多攻擊係幾個人化嘅，我唔係好明白。 嗯， 点解咁样？ 系 take it personal， 你意思、啊、 ？personal 都好紧要。咁、嗯、然后跟住咧，就系佢嗰个走向一个好激嘅路线咧。其实咧，我就唔觉得系有好大嘅承担。 嗯， 如果你最激嘅出嚟，你又唔该你2012就扑晒出嚟， 系 又唔系讲完就算数。 嗯， 反而我哋呢啲咧叫温和嘅，咁我哋 制宪， 我哋讲得，我就会做，但系最激嘅人。 嗯嗯， 得个港字， 咁佢都有 咁，但系攻自己人咧系最狼过，系攻第啲人。咁跟住咧，最啊离谱嘅地方咧就系最激嘅人，原来同佢哋嗰边人又好似几 friend， 我就真系唔明白呢样嘢。 咩人嘅意思系？ 即系同建制派咧系可以 friend 噶， 系 可以倾偈，可以合作。 唔系，我成日都话丢钉汽油弹，即系嗱，唔好讲系边个讲呢句说话啦。即系如果有一个立法会议员叫人钉汽油弹，你点睇咧，杨哥？ 如果你一系就。夠膽做啦！汽油彈咧就唔一定掟人嘅，系、嗯、咪？汽油彈你喺一個公路倒咗韓國佬咁樣，都唔一定傷人嘅，系咪？咁、嗯、但系問題咧就唔好得個講字啦。如果你係做嘅，就唔好講住，或者唔好就你講就嗌啲第二個後生仔去做，咁就唔好啦。我覺得、 嗯、 你講因為喺立法會一定係冇責任嘅，我覺得。 你頭先講梁慕閒嗰篇文啦，即係其實我補充俾啲網友聽啦，因為其實佢哋未必即係睇過呢篇文，就叫香港事情一蹴。咁其實我諗截錄翻，即係其實佢講即係你講嗰啲嘢啦，或者係這幫人或者自稱民主卻充滿雜渣，販賣私貨，敵我不翻，無大局觀念，自稱是最正確，掌握道德高地了。愛字頭紅衛兵所不能做的事，這與共產黨教唆下內心充滿極端仇恨的民甲紅衛兵如出一轍，是不是這些？ 是啦，他不止他有成篇呢， 成篇 幾詳細的分析，不過當然大家不一定要同意他啦，尤其是他有時有些東西他好像同情民主黨的說話，你不緊要你拿去 我見到是、 啊、他呢，但問題是 他是一個對共產黨相當認識得耐的人、嗯、他應該都是黨員的嘛，一段時候的 是定是黨員 退出了啦，咁所以佢其實寫嗰啲文係分析香港嘅地下黨組織嘅。 唔係有一樣嘢我好有興趣，因為其實咧有啲人就話即係阿司徒華咧去之前咧、嗯，其實就有啲人就講過就係佢係即係寄望於即係呢個習近平咧，其實掌權之後咧，即係其實係即係應承民主黨一啲嘢。第一就係即係平反六四啦，第二就係、是、應承民主黨嘅即係呢、這個佢自己本身你哋自己本身標準嘅一個普選啦。 冇，我完全冇听佢讲呢啲嘢，完全冇。 因为我听出面传得好紧要呢啲嘢， 我完系咩？ 系啊， 我完全冇听过咁佢讲过呢啲嘢。我甚至冇听过点讲分析个习近平， 系 冇。佢嗰阵病嘅时候咯，讲都嗰阵时候，虽然话习都好似应该都定咗系佢噶啦，系嘛？但系佢都冇兴趣，去讲嗰啲嘢。 唔系因为即系点解会 即系佢意思即系话你同共产党、民主党当日点解肯走入中联办？即系过去嗰二十年，你都系街头抗争，到走入中联办同埋妥协咧，其实你哋系有丢嘅。 系， 其实绝对唔系，佢亦都冇讲过啲嘢。你记住咧，成个去到2010年嘅时候嗰、那个运作咧、 嗯， 其实佢参与系好少。嗰、 嗯、 阵时候佢屋企啲已经病到七彩， 嗯、 我哋去佢倾偈。我哋都要照顾佢，有几即系有几多精神可以讲几耐？ 系，但系佢 系咪？ 但系关于佢民即系对于五区公投嘅取态，其实前后后不系不一致啊嘛。即系佢之后， 唔出奇，佢可能系后有少少改变，系唔出奇嘅。开头佢可能觉得去咯，但系后来佢可能倾过之后有啲改变。 嗯、 我呢样嘢我唔会为话为佢辩护话完全冇改变，咁改变都冇紧要啦。咁、 嗯、 即系佢真系可能谂过之后，觉得系唔值得做咁、嗯、样。 而根据佢自己本身，佢上去呢个陶杰嘅光明顶嘅节目嘅时候，其实佢都讲过就系话，点解即系唔支持五居通投，就系纯粹系因为黄毓民呢个人。 你点睇？ 咁我又冇听过呢样嘢。 唔系，我只不过听过啊。 系咪啊？嗱，我冇听过。嗱，佢起码佢唔系同我哋咁讲呢样嘢。 嗯。 咁就我哋嗰阵时候，其实咧就系、是、我哋当时，因为佢已经退出立法会啦。 佢觉得郁文唔可靠，佢又唔可信， 系咪啊？但我冇听过佢呢个理由。 系。 反为我哋自己内部倾咧。个理由就我其实我喺立法会都讲咗好多次啊，即系其实我都唔再重复咧，都系嗰类咁嘅理由，听落都好闷嘅，你可能都无谓再重复啦，系咪？议题又唔清楚，又当时咁嘅环境又唔，我觉得即系你唔好以为咁定系会赢咁啊，输咗两次点算咧？咁样咁我又唔觉得嗰样嘢系一个好嘅动员方法，系嗰类咁嘅理由。其实嗰阵我哋内部都系咁样，呢个亦都系好坦白讲，亦都系我哋决策嘅理由。咁呢个亦都系投票，亦都经过大会嘅，即系唔系知道话一个人。可以话得 咁，其实你惊即系嗰阵时，即系其实你有疑虑，就系话即系五区公投嘅议题唔清楚，但系你惊唔惊而家呢个占中呢个行动，即系个议题又唔清楚咧？因为其实而家你讲紧嗰个即系三轨方案啊，讲到而家又即系其实又好远化，即系其实个议题越嚟越唔清楚嘅，都好似 其实 个情况一样嘅啫。其实 问题咁样因为咧到最后，系咪一个真正会有竞争性嘅选举？即系话反对派。是好清楚一定会有代表出嚟去到挑战这个地方的政权呢，到时你睇到个方案出嚟呢，应该会知道的，心中有数的。如果仅仅50-50都冇人会制的，我讲。即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几好，即是一个 safety margin。 但现在你见 到。即是大家要满意，如果不得的不收货咯，我觉得。即我觉得不收货咯，如果市民我觉得市民就会睇清楚。如果不 收货。即是你们不惜拉到最后都会。 嗱，我们不惜拉到。如果是假的就宁愿不要。不过千祈不好呢，以为拉到就是胜利，唔好当一个拉到，我一定要今次系要尽可能争取到有一个突破，就系呢个政权嗰个系有一个竞争性嘅选举，作为全个大陆系能够打出一个突破点。 你相信 我希望做得到，但 你相信阿爷会俾香港人做呢样嘢？善仲佳俾我哋嘅感觉就系佢觉得，即系 嗱，我讲佢又老 够斗， 嗱佢又老实，不过啦。你亦都唔可以批评佢， 佢老实你唔老实噶 咯。唔系，佢老实唔系唔同睇法咯。唔同睇法，即系我唔嗱，但系咧，你话差好远啊，唔 系， 我都唔系话你听，我系乐观。 系， 不过只系我唔会觉得系冇希望。 系， 我唔会觉得冇希望。 呢个近我哋啲，即系我哋斗完先讲。 吓，斗完先讲，系啦，啱啦，啱啦。我觉得同埋咧， 即系佢就认明咗斗唔赢，所以咧我 但系某个程度你可能要尊敬佢，斗唔赢佢都去。我唔会担心佢唔去，佢会去绝食，佢会去占中，我唔担心佢唔去，因为我哋成班话上，佢唔会唔上过，我知道佢个人 佢要选嘛，佢梗系上噶。 佢选唔选我唔知，下一届我讲呢个真系唔知道。我讲你唔好以为好即系好过瘾啫。 我明，你明白？ 即系问题咧就系我依个问题，我讲呢一两年系好关键啦，即系大家要知道你要孭呢个责任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哋同大家讲咗。就是你唔理你系悲观又好， 系 或者有少少希望都好，或者系即系完全绝望都好，我哋承担咗个嘢就要做，背水一战，全力以赴就系咁样啦。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即系、就是、我自己即系、都有个即系、就是、个人嘅即系疑虑啦，即系你度都话即系背水一战啦。咁但系而家即系其实阿张德江亦都讲嗰样嘢，就系喂讲嘢讲到最大声嗰啲人都系买假货嘅。其实我最惊就系你哋真系。争取嗰样嘢，即系即使你 坚定留， 系咯。 嗱，老实讲，到最后，我系要信选民嘅智慧。因为点解咧？到最后，你记住，你话就算你话好多嘢，你唔能够用一个好客观嘅方程式画出嚟，边样嘢你系一定会唔接受，一定要接受，只系讲到一个原则嘅标准。冇错，目前好似有咁嘅问题。但 系 将嗰个货一挤出嚟，如果譬如冇公民提名，冇呢、 這 个冇 呢、這 个冇政党提名，即系个。提名委员会，我哋一定要睇清楚个构成同个门槛。如果你觉得系根本系个机会系细嘅，都唔使谂。 对于你个人來 說，我仲要相个机会一定要相当唔错嘅，咁先至会有得谂。咁我就要信选民，即系除咗学者个判定，觉得系一个合理嘅个限制合理。 我谂 咁你仲要去投票？ 我哋个分歧可能就喺呢一度，我就睇唔到提名委员会。有乜可能可以擴大個民主成分，等反對派有機會參選？呢個就係我哋個分歧。所以我哋個諗法即係差唔多完啦。我總結就係、是，可能我哋個諗法嘅分歧就在於我哋就話，我去到盡，鬥咗先。共產黨最怕我哋癲啫嘛。而家我哋都打七雙拳咯，係咪？ 問題咁樣 係。 如果譬如我舉個例嚇，如果提名委員會 係 唔係衰過以前？ 但又降低咗门槛。嗱、嗯，你知道上一次我已经攞到有突噶啦，我同梁家琪都攞到，譬如我150，其实我攞到200嘅。 嗯， 梁家琪嗰次一般系82嘅，佢攞到86嘅，差唔多。嗱、嗯，譬如我又多过，即系唔差嘅，仲低过门槛，低过上一次，比如咁样，你宁愿系否决咗佢原地踏步，系咪咁样咧？系咪想梁振英嗰班人上翻去咧？嗱，我讲最想你哋去否决嘅，可能就系 建制派 土共，唔系建制派土共。 嗯。 因为土共同北京嘅利益都可能不一致， 嗯， 系 北京可能都唔想 唔好烦啊， 太大镬，因为佢已经烦到嗌救命嘅，因为佢净系西藏，西搞到佢烦，可能佢香港咧算啦，佢觉得都会赢你嘅话，搵林郑，你估你赢到佢咩？ 系 咪？佢仲守住个美门，佢就咁大嘅国家机器同佢拉票，佢都会赢你，佢会赢你七成机会咁样， 嗯， 咁怕你咩啫？就算你选到上，你敢作反咩咁样？可能佢咁样掰你都唔顶，我最谂尾 系 好啦。但系问题咧，如果佢俾一个咁嘅机会俾你去挑战。你唔去，你就宁愿要一个建制派嘅想要你嘅嘢，就系否决咗佢。 嗯， 跟住梁 拉到， 系梁振英做翻 乜都冇， 激一笑，系咪想咁咧？就系谂呢样嘢啫嘛。即系文远写边，我睇咗，我睇咗两次。 系 佢当然佢写得佢，我了解佢嘅理想主义嘅啫咩嘢。 嗯， 但你记住个结果，如果你以拉到为胜利咧，就好易做啫。呢、這个胜利就 系 我哋咪拉到啦，系咪啊？但系我讲最开心嘅话咧，就系梁振英呢班人。 OK， 嗱、我有个理解 系。 我理解嘅嘢就係民主党如果係入到閘嘅话呢就係好过而家呢个状况。你会唔会同意我咁讲？ 如果係第一样嘢就唔係淨係有一样嘢叫民主党入到閘。如果有人就民主党入到閘，公民党入唔到閘嘅，呢个一定係篩选。 嗯， 有人问过我一样嘢，个何俊仁入到刘宇若未入唔到，我话冇可能嘅。如果何俊仁入到，宇若未入唔到，一定係篩选。唔好讲我一定唔会选啦、即係宇若未入唔到嘅，而民主派第一入得，呢个一定係篩选。咁钟万健， 嗯。 嗯， 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某君讲嘅就话，即系你哋而家为咗入咗杂志都食啊嘛。你有冇听过？唔系呢个系阴谋论嚟噶。 唔系，我或者咁讲法， 即系你哋可以参选到啦，咁就即系唔系一个平等即系参选嘅权利。咁呢个从理想主义嘅角度，一定讲得通嘅，一定攻得到你噶嘛，系咪？ 即系问题咁样，我哋或者咁讲啦。 嗯， 正确嘅表述嘅方式咧，就系话为咗。争取到一个民主嘅方案， 系 我哋系用系愿意付出代价， 系 嗯， 但系我哋呢个付出嘅代价系一方面就系、是、即系我哋唔系盲目嘅，我哋一定知道嗰个底线系清楚，系、有一个有竞争嘅选举， 系 系咪啊？如果唔系，我哋咪要去付出个代价，付出我哋嘅自由咯，系咪啊？咁咧，我就睇唔得到咧，就系话咧。这个有什么个人的利益 嗯 是吧有什么个人的利益这个将来的制度是比整个的反对派是能够即是透过这个制度挑战的政权。 是。 亦都要使到共产党要面对第一次的局面 是。 就是不是他自己的垄断的政权 是。 就是这样。 嗯 那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咯是吧、那我就不会呢就是为了反对自己嘅敵人係嘛？乜都冇所謂。 最後、其實阿仁哥，我諗你嘅總結咧有一點係好重要，就係、是、你思考個問題就係咪一個土共啦？你想嘅意思就係、是，即係話有少少嘅讓步，呢、這個可能係我哋激進派即係、就是、重新再諗嘅問題啦。即、係你嘅意思就話、是、最理想嘅方案拉到嘅噃，差少少有啲機會有競爭嘅，殺唔殺先？ 你一定要從呢個比較角度去睇咯。 係，你係咪 呢個現實嘅政治？你一定要從呢個比較角度去睇。 亦都唔可以講。 我講嗱，你根本 嗱，亦都唔可以講話係屎撈石，因為點解咧？何俊仁而家都難搞啦。正如頭先阿教主咁講話，你再選都難搞，係嘛 ？屎都追殺你，唔好咁難。不過好清楚啦。民主派第一、有名望嘅人去选嘅，就唔几时都唔会轮到我。好多时候冇得赢嘅机会，嗰啲人系俾我去选啊！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就算系民主派最嗰个最有胜，即系威望最高嘅人，喺咁嘅局面系唔容易赢嘅。 系 起跑线就高，让咗10公尺到啦，100公尺嘅选举，咁你又好难跑嘅。喺咁嘅局面嚟讲，不过我哋要个制度睇长远少少。 好。喂，阿仁哥，11:25啊！因为我哋咧，佢哋班僆仔咧，你唔介意我哋玩一下？因为佢哋我哋通常咧做完啲访问之后咧，送啲礼物， 啊！ 呢、這个高仲先送噶，唔系个个都送噶。 呢个礼物阿、啊、Raymond 你买嘅，你介绍下啫。 喂，咩好嘢先？ 呢、這个好嘢啊！呢、這个 好 嘢， 好似智云饭局咁啊！即系做完访问又 呢、哦這个日本3M 嘅技术咧，呢、這个只系咧系90度望住部 iPad 咧，你先至可以睇到啲嘢。你只要个摄影机唔系一少少嘅话咧，你都睇唔到任何嘢。 有一个吓、啊，有一个 AV 靓女，我死啊！ 嗱，有人同我讲，你又唔会收兼且唔会用，我话俾你听，你一定会收兼且会用。 系咩嚟？ 你又唔好令我啊输呢餐饭啦。 乜嘢嚟嘅先？ 呢个系一个 screen protector。 系 啱你个 iPad 嚟用嘅， 唔使唔使唔使， 要嘅， 我送俾第二个， 唔系佢呢个 最惨，我戴咗呢个嘢之后咧， 就乱咁睇， 个个都以为我系睇紧正嘢，又话睇紧正嘢，咁攞命，你班人害我嘅，你班人，唉，真系 好，咁啊，今晚多谢何俊仁 ，OK， 咁讲， 下次再见， 好啊，好啊，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